喂，咁唔緊要啊，有我同周博賢今日齊人嘅。 係嗱，大家好。 雖然我把聲出先啦，通常一齊出聲噶嘛，冷 靜。係冷靜咁樣。 係咯。喂，咁咧唔緊要。喂，啱啱聽只歌咧，就係見啊，你可能聽唔切。 聽唔切啦。 就係咧，陳百強嘅偶像。陳百強咧，我哋嶺南歌手裏面嘅表表姐嚟嘅。因為陳百強嗰啲廣東口音咧，即係後生仔應該聽多啲陳百強。學翻咩叫真正嘅廣東話？ 依但係佢卷脷喎，好多時廣東話。 你或者講話真係卷脷喎。 係嘅咩？嗰啲都佢啲咩廣東話？ 著相咯， 著相嗰啲。 冇錯。同埋，但係佢佢好多字都用翻純廣東話，例如默默地吞後他 哦，係啊。 咁嗰啲咧，即係好鬼我哋細個聽媽咪講嗰啲話嚟㗎嘛。即係唔似得九十年代之後真係一塌糊塗啊廣東話。嗰啲咩 ding dong 嗰啲咧， 哇！呢啲真係， 係咪總好過聽嗰啲先？ 咁又係，哇！嗰啲真係頂唔順，因為咧我自己都試過即係錄音嘅時候錄呢啲歌手咧，間唔中都會有呢啲好勁嘅 ding dong 啊，整嘅 係就天地我不用即係嗰啲咧，天嗰啲咧咁樣，咁我就會咧係將嗰個，因為咧而家現代嘅錄音咧係呢個呢、這個 digital 嘛，真係可以 digital 咁就變咗一個 waveform 咁樣咧。呢啲咁嘅天呢啲咁樣咧，前邊就一大撇嘢嚟嘅，即係喺個 waveform 嗰度咧，就一大撇嘢嚟嘅。 envelope 方面， 唔係，淨係 waveform 嗰度咧係一大撇黑嘢嚟嘅，咁就可以將佢即係剪咗出嚟之後咧，就整細咗佢，咁就變咗叫做天地，就變咗天地咁啊，即係咁樣咯。 即係原本好肉緊嘅， 冇錯係啦。咁呢個就係現代科技可以做嘅嘢。咁但係我同意嘅，即係嗰啲口音咧就真係的確比較難。 喂，同埋咧，明明嗱，有時廣東歌咧難免咧，即係因為廣東詞好難填嘅，咁有時咧焗住咧係要諗少辦法，唱到佢出嚟嘅。例如夜風凛凛咁樣咧，其實許冠傑嗰個夜風凛嘅名諷刺嘅諷啊，係咪？ 係。 咁但係張國榮就醒目啦。 係啦。 夜風凛凛。嗱，張國榮咧不可言提咧，就係咧佢就去鄉下嗰方面。嗰種文化咧就非常出嘅， 係 即係佢啲台山口音嘅，你咁 講係咩？ 係喎，佢任何歌咧都有啲台山嘅口音㗎。 張國榮我哦嗰啲我夜深人靜嗰啲 唔係即係嗰啲 夜風凛凛， 唔係即係麥啲啊麥家扮嗰啲聲咧。即係嗱，其實你任何歌你扮翻啊張國榮唱都唱到嘅。 哦，係喎，好易扮嘅喎。 例如佢差唔多易扮嘅羅文添啊。 我易扮過，易扮過。 即係細細個，喇叭院，喇叭正路院嘅權威咁嗰啲咧。即係嗰啲音源已經賴住曬咧，就係麥家嗰種，即係八十年代演員麥家扮台山音嗰種音嚟噶嘛，嗰啲係，即係死呆爆嗰啲咧。即係我舉唔到一個例啊，大家慢慢聽下，或者慢慢諗下，因為嗰陣時我一路聽緊張國榮嘅歌咧，我一路都覺得啊，呢條友係咪台山人嚟嘅咧？究竟 係咪咧？即係考究過 中山定唔知 中山？我中山我又唔見，我好似 你係咪台山音 嘅 咧？ 梗係冇啦， 中山可以冇乜台山 嘅。廣東話 哦 ，OK， 係啊，咁有冇翻鄉下？ 冇喎，的確好似。 哦 ，OK， 可能翻過一次。 中山開平音嗰啲都可能有少少呢啲音嘅，但係就唔好濃咯。台山真係好堅嘅。 係。 咁嗱，咁啊，我揀偶像呢個咧，偶像 點解咧？ 偶像啊， 係啊，偶像。 咁咧就因為咧，琴晚咧真係不得了啊！ 係。 有對某啲人嚟講咧，簡直一個創舉啊，發夢一般啊！ 琴晚 嗱，我琴晚只係一個睇一場戲啫，去咗 係 睇一套戲叫《醉夢英倫》，我第二次睇嘅 又睇係 係啦。咁我上次咧睇到 concert 嗰一部分咧，我就出咗去食啲嘢，咁食曬不如唔好翻去咯。concert 啫嘛，冇乜特別嘅，反正個 documentary 咧好精彩嘅，即係頭嗰段。即係話説嗰套戲咧，就係早排我哋都揾過嘉賓嚟嘅 Ray Fong， 咁佢引進咗呢套電影咧，就係一套 documentary 嘅電影嚟嘅，就係咧就將一隊英倫樂隊咧，就係 Spandau Ballet， 佢哋嘅好傳奇嘅經歷啊，即係由八十年代轉紅咗之後，哇發生咩事咧？咁佢由佢僆仔嘅時候六七十年代嘅英國政治。嘅社會開始講起，哇！即係對我嚟講非常之精彩嘅，一套戲滿足咗三個願望可以話，因為英國嘅近代史我又唔係太熟啦，咁兼夾樂隊個佢點樣 form 一隊樂隊出嚟，究竟有啲咩插科打韻嘅嘢，有啲咩意外嘅嘢撞咗啲 legend 出嚟，我哋即係平時聽第啲音樂網台或者 聽嗰啲咩睇啲音樂殖民地咧，都係講佢本書嘅一別，即係本書點樣寫，可能係三手資料嚟嘅，即係當時嗰啲美國唔係英國都係好時代雜誌噶嘛，嗰啲亂咁吹嘅啫嘛，咁就信咗嘅。咁好多時候都反映唔到個真相嘅，即係好難得底下咧就揾到成隊真人又未死，講翻曬成套戲出嚟啦。 係啦，嗱我都見到有啲相嘅，咁其實係咪即係喺嗰個嘅即係首映或者即係播嗰套戲嘅時候，嗰四個真人嚟咗？ 哦，係啊，套戲完咗嘅時候咧，因為套戲咧嗱，我唔解釋埋套戲咧，即係嗰個感覺冇咁強嘅。 係， 因為嗰套戲咧完咗套戲之後咧，咁原來喺英國首播呢套戲嘅時候咧，原來嗰套戲。個 timing 啱啱一做完咧，即係英國全國嘅戲院嗰套戲出嚟之後咧，原來就喺 Royal Albert Hall 就有個演唱會，就係 The Reunion 演唱會，就同步嗰套戲播完之後咧，佢就喺個 Royal Albert Hall 度行出嚟，因為佢 Royal Albert Hall 又播埋套電影啊嘛，即係話全個英國咧都係同步咧，就一齊咁樣感受到嗰個氣氛。咁喺 Royal Albert Hall 出嚟嘅時候咧，就連住落就一個演唱會嚟嘅，即係話咧套戲完咗出緊個 credit roller 嘅時候咧，佢咧就喺個台又行出個台前嗰度，咁咧琴日咧就再深一層啦，就話嗰套戲講到完咗之後出埋演唱會，個演唱會完埋。出翻個 roller 嘅時候，嗰班人又走出嚟啦，喺個戲院嗰度。 Okay, 呢個勁喎，呢個 係啊，即係我覺得喂，即係呢啲係個兒時嘅中意聽嘅音樂嘅人，你估唔到會幾十年後咧，佢會企喺你前面噶嘛？ 係，同埋即係事先係冇即係任何嘅徵兆咁樣啦。 有啲人知 ，OK， 有啲人我就知，有啲人唔知嘅真係。 但係咧，我估大部分即係觀眾都唔知嘅時候咧，咁嗰一刻呢個係幾澎湃嘅，的確。 係係，咁咧最好少咧有 Q&A 嘅時間啊嘛。嗰度原來咧香港睇翻八十年代咧，即係其實我已經係啲英文水平最差嘅，我相信。即係琴日去睇。那套戲嗰啲人咧，求其好踴躍咁樣問問題，直頭好似 friend 咁樣啊！嗰啲佢哋又未見過，包括我哋聽眾阿 Tim 都喺現場， 哦、 我估佢實喺度，阿 Tim 真係喺度，佢都有問問題，我見到感動到，輕曬機咁樣， 語塞啊！ 因為佢堅感動啊，我知道，因為佢即係追星三十年，終於喺你前面幾十尺。即係有啲人甚至乎三尺咁樣，我本來坐三尺位，不過我驚忍受唔住。即係走喺後面，因為睇戲個過程好辛苦，係第一行嘅話，咁咧話好多咧，即係你見到嗰啲中女咧，同埋中老咧，全部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成場都係，佢哋直頭見到偶像咧，哇問啲問題，即係全部都係，哇你估唔到咧，即係香港平時啲人咁生活咁枯燥，即係平時面對到嘅問題都係，哇即係經濟啦、政治啦、民生都係好困苦嘅時候，哇突然間有啲。咁嘅三十年前嘅偶像走咗出嚟喺你面前同你傾偈咧，即係我但其實我好遺憾地咧，我係完全冇呢啲感覺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咁開心咯，人哋即係我，但係我估計到佢哋點解咁開心，因為從佢嘅跡象你見到佢反應你見到噶嘛，咁咧但係我有啲驚喜咧，就係話咧，突然間咧介紹咗嗰班人出，即係介紹 Spandau Ballet 出嚟之後咧，跟住話哇現場有個 guest 咧，我哋請埋出嚟咁樣。他走出去我認得他了，原來就是 Highly Strung 的那個香港 model， 在 Highly Strung 那套那個 MV 裡面，即是 Spandau Ballet 有首歌叫做 Highly Strung， 那個裡面那個 model 呢，被人綁住在一個大廈那個靚女呢，他在現場， 又在現場， 哇，簡直興奮啊，那個，他現在還漂亮過以前，原因就是以前 30年前 沒得打鼻的嘛，即是個鼻，他的鼻比較扁的，即是好些鬼佬最喜歡那些唐人的樣子，即是口唇粗粗眼大大的鼻扁的，但是今天的技術呢打一針而 已，即是隆了個鼻， 直頭是哇 perfect 靚女一個，還有現在身材更加豐滿，比那時 候30年前 即是我想他都有四五十歲的了， 你想想那時候拍 MV 我當你十八歲， 但他都是靚女的， 現在48歲了， 是啊都是靚女的， 好 啊，原來他 美魔女的，真 的原來他下嫁了，不要下嫁了，這些政治不正確，即是他結了婚的一個佢老公原來係開 disco 嘅，咁所以咧好熟嘅同呢個 Spandau Ballet，因為佢當時唔知道有可能咩關係咧，就有機會拍呢個 MV 啦，我估啦。咁原來咧現場好多舉手問問題嗰啲觀眾咧，佢都話原來佢老公介紹佢聽嘅，哇！見親佢都講呢個故事俾佢聽，以前喺 disco 嗰度咁樣，哇！咁我覺得琴日嗰個氣氛真係好得意咯。 係。 咁咧，即係講到呢度咧，即係好似我都係成為佢哋嘅其中一個 擁躉咁。即係其實唔 exactly 係，但係我都中意佢哋音樂嘅。咁、但係咧，琴晚令我最驚喜咧就係、 是、 要播一播呢首歌。 Well, it's on the Balanescu's record called Possessed, so they know it. We sort of figured we could do it, and thought let's do it together. Why not? 嘅 The Model 啊，但係呢個版本咧就係、是、一個你聽到係好明顯係管弦樂再加一條電 bass 嘅版本嚟啦。咁、咧就其實我見到第一時間見到頭先我講個情況咧，嗰位 model 咧叫 Sally， 係 咁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知係邊個咧，睇翻嗰隻歌個 MV 就知係邊個啦。哇！而家你幻想一下，佢而家仲靚女過以前，真係不得了啊！真係令到莫名咁興奮嘅，比佢見到 Spandau Ballet 更加興奮。 其實嗰琴晚嘅重點對你嚟講就係呢位 model 啊，因為突然啊嘛，冇人知道會出現噶嘛。我仲諗咧，啊前面嗰班大嬸會唔會其中一個係佢咧？係 係。 點知真係有一個係佢，但係佢就唔係大嬸。 嗯。 哇！真係非常正。 喂，但係呢個版本都好特別喎，呢個係點咩版本 咧？我呢個版本咧有個叫做David Bryan 嘅領班嚟，應該咁咧，佢就一啲細。嘅 show 個團人可能得十幾個人，咁咧就玩翻呢只歌啫嘛，冇乜特別嘅。係，即係因為佢已經走訪好多，因為我聽咗幾個版本都係呢個 lineup 嘅。 係， 咁有淨係 instrumental 版啦，冇電 bass 版都有嘅。 嗯， 咁原來咧喺歐洲嘅流行文化裏面咧，喂，原來呢啲係就係佢哋嘅 classic 咯。係，即係我哋譬如玩開鄭少秋咁樣咧，即係情與義咁啲人。即刻諗起哇 ，classic， 或者係上海灘啊，朗賓嗰啲啦。 但係佢哋嘅 classic 咧就係呢啲歌咯。咁、但係佢哋最得意就調翻轉，用翻啲再古老啲嘅音樂嘅樂團嚟玩呢啲歌。係 係係係，係咯，幾特別啊呢、這個。同埋佢咧似嗰啲而家好興咪嗰啲清唱組合 acapella 咁樣，就真係演繹翻一啲經典歌曲嘅。 喂，但係鬼佬真係創意強啲啊！即係唔係話崇洋，你就咁聽翻佢咧，佢其中呢、這個係其中一個人唱，冇人唱嗰版本咧，佢用翻小提琴嚟扮電子嘢嘅。 哦， 譬如頭先佢都有啲扮啲 VV。聲嗰啲咧，即係 high 到個好邊嗰啲。咁但係另一個版本咧，佢係揾條弓咧，係扮落個炸線嗰度，扮嗰個808嗰個鼓聲。 嗯， 嗰個咧，佢揾嗰個嚟扮鼓聲咁樣。 嗰個 snare 係 啦， 即係尖嘅。 冇錯，就係唔保守咯，即係佢哋玩得嚟有啲創意。 但係你講起創意同埋呢個 classic 咧，令我諗起呢一個即係 老漢推鼓啊。 唔係，年近中秋啊嘛。咁我就諗起呢個即係 Bon Jovi 之前唱呢一個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嚇。但係後來咧又發生一件事嘅，就係佢原來俾人呢個封殺咗啊嘛。喺大陸俾人封殺咗。 佢啲資訊都係唔係好流通。 係。 同埋佢都冇聽呢個國情。 披露嗰啲嗰個節目啊，都唔知道原來共產黨咁幾咁乸渣。係，共產黨啲人都乸渣咁最慘，即係有時唔係共產黨搞你嘅，可能嗰個搞手哇，費事自己揦嘢，剁咗你先，又唔係賺好多，賺唔賺一個億啊？賺唔到啊，賺唔到走啦。係，係咯。 佢又慳咗，係啦，唔使俾錢你，唔使俾 artist fee 你咁樣。 係啊，唔使因為你啊，而我俾人抄家，即係負責嗰個文化部嗰個官員。 係係係，通常咧，即係呢啲諗住咧，哇！即係去到，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啊嘛，即係佢呢啲傑志金墮落啊嘛，即 係 墮落佢走去唱呢一個國英佢唱國語，係走去用嗰啲唔鹹唔淡嘅國語走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喎。 其實佢唱呢只 諗住打入呢、這個，即係係咪大陸市場點樣咧？我唔知佢咩原因，但係點知個結果竟然係咁樣。 但唱錯一首鄧麗君嘅歌嘛， 係啦， 應該唱紅歌咪冇事， 係啊， 真係柒咗啫， 係啊， 即係你唔做 research 係咁啦，即係等於去旅行你都唔知道人做 research 去到俾人揾笨底你死啦， 咁真係怪啊！怪在佢真係唱錯咗啲台呢個國民黨嗰邊嘅，真係 唔係佢諗住鄧小平中意聽， 係咁，但係鄧小平死咗啦，又冇 research 冇錯啦，嚇咁鄧小平死咗啊，鄧小平 係而家呢個叫做真係習近平嘅呢個。唔係小片啊， 應該就播阿習阿習 老婆嗰啲係啦， 嗰啲歌喂，你知唔知連香港的士都好識唱？ 係咩？ 你上次咪同你去嗰間嘢去分享明星啊？ 我唔識嗰只歌嘛， 我都唔識嘅，我聽佢哋個 description 我先知啊。 我淨係聽到係啲紅歌， 我聽到啲紅歌兼夾電話個喇叭細細個嘅嘅聲嗰啲， 係啊， 哇討厭到不得了，跟住另外諗住老啤佢，係 啊係係。 點知佢又同另外一個的士嗰個嗱好嘢嚟㗎，係 啦， 鄧小平個唔係習近平嗰個唱嘅呢只，跟住嗰個。有人話係啊，我見到有個疑問的表情。So what？ 咁但係嗰個一廂情願推介人嗰個的士佬咧，就非常之崇拜權力嘅，好明顯就係，因為崇拜啊習近平，崇拜埋人嘅老婆咁樣。唔知係咪成龍攬嗰個啊？好似唔係。 唔係，嗰個另一個嚟嘅。 哦 ，OK。 係啊，咁啊，係咧，佢應該唱啊習近平啊習總太太嗰啲啦嚇，咁樣啊真係，唉，所以Bon Jovi 真係， 真係呢啲咪笑料咯，真係抵你嘅前列腺真係肥大嘅真係， 唉，喂，但係咧，其實你頭先講起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版本啊，呢一個即係 model 嘅版本 ，model 嘅版 本有廣東版嘅知唔知啊？ 哦，係咩？ 係啊，周啟生唱噶嘛。 嚇！嗰只我以為是《淺草妖姬》啫喎， 嗰只碟㗎係，我有買呢只碟㗎，但係搬咗幾次都唔見咗，我成日想攞翻嚟播。 喂，但係《淺草妖姬》好似嘅喎，真係 都唔算似啦。 但係嗰啲 bass line 啊，嗰個位似啊嘛，同埋中間有段 solo，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你聽到嗰首係咪直頭係 The Model 嗰只歌嚟？ 唔係咧， 佢嗱周生呢嗰首歌係幾均真嘅，佢真係寫 Crawford 作嘅，佢又唔係好似三套車咁樣話自己作嘅咁樣咯。 OK， 咁可能我唔知啦，即係但係我嘅感覺上有啲似。 可能我兩首都非常之熟啦，咁我覺得嗰首其實都唔算似嘅，即係比雷仲德嗰啲差好遠啦。 哦，咁嗰啲直情嗰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個叫咩話 ？The first 嗰隊樂隊叫做嗰隊咩 ？Orchestra 啊，嗰隊咩 ？Bittersweet Symphony， 係啦， 哇，嗰隻真係完全 係啊， 好似嘅。 喂，好多都好似嘅雷仲德，即係如果揾日咧研究雷仲德之嘢咧，即係我話真係費事嘥呢電啦。即係如果有啲朋友真係有興趣研究雷仲德，你做一個報告咧，擺撈鬆播，唔係擺推歌播，都會幫你播嘅。 其實咧，即係如果即係啦，可惜我唔熟悉佢啦。如果唔係，應該安排你兩個咧有一個對話嘅，即係直情喺個節目裏面。 佢夠膽咩？佢一定唔夠膽嘅喎。 我不知道夠唔夠膽咯，可能夠嘅，可能夠嘅， 係咪㗎？ 可能夠嘅，我唔識佢啊嘛，但係我唔熟佢啊嘛。 咁你點解會覺得佢夠膽咧？你估佢唔知道自己抄緊人嘅咩？ 唔係，咁但係佢會覺得你，唉，佢有個探長。 夠膽有人撈到波啊！ 係啊，喺 now 嗰度係啊， 死啊，係啊，冇所謂嘅。 唔係佢可能覺得係，唔係跟住佢又話：喂，我費事益你嘅。 係啊，絕對係啊，就係咁講啊！你個圈嗰啲老友全部都係咁噶。喂，我呢排老老實實第一隻播呢個偶像咧，除咗 Spandau Ballet 之外咧，我呢排成日都見到人哋啲偶像。 係。 今日先見到張學友。 嚇！真係㗎？ 因為上去練歌嘛。 哦，好犀利！上嚟你公司練歌？ 唔係我公司，即係我租借嘅地方，唔 係 我借嘅地方揾公司去練歌。 哦 ，OK。 咁咧，哇，前呼後擁到咧，去廁所都有人陪嘅啫。係，咁嘅人生真係， 真係呢啲咪威咯。 喂，其實有時可能唔關佢聲事嘅，可能咧側邊嗰啲擦鞋女咧，就係咁樣咧，即係驚佢掉落屎坑啊，或者驚佢唔識開水喉啊咁樣咧，即係亦都好頭痕嘅。唔知你嘅同事有冇啲咁嘅感覺咧？定係嗰啲聲特別， 佢覺得自己勁咧？ 唔係，咁係嗰啲星啦，同埋即係嗰啲星嘅即係跟出跟入嘅嘅同事咁樣啦，咁就會驚，即係等於嗰啲文化部嗰啲啊，即係驚賴嘢啊，咁所以就做多咗啊。 即係咪因為驚個星咧？如果差錯腳咧，咬落屎坑咧，出嚟唱唔到，我哋又蝕錢咁啊咁樣。 呢個可能係其次啊，而係最驚係即係嗰一刻跟住俾佢鏟爆啊嘛。 會唔會入咗女廁俾啲黐女咁扯爆咗咧？咁樣，因為咧話時話咧，我嗰度個 office 咧。有些女的同事呢、我都尖叫、 啊、 哇估不到真明星效應呢十年保鮮期都不止真的 他們練歌、okay, 你有沒有走去聽一下呢 我有我走去聽一下入錯了那些梗的了、 是 嗎什麼練不過又不怪得他的可能他重新 arrange 過 那有沒有那些天地、 他練歌沒那麼肉緊的、 okay、 即你我就是想看看怎樣張家輝扮他為超為妙呢 是 的是的即是捏手指那些即是那些法國廚師不是意大利廚師那些手勢的 好味那些 是的即是經常都這樣唱嘛我進去那個 control 我做了兩下立刻被人發現到 是 的你做了兩下他有沒有發現到 他沒有發現到他的差人女發現到 那有沒有立刻趕走你 沒有他不敢他不知道有什麼料 是是是 他以為我平時說的都是這樣 以為你有經驗 我就問那個 sound engineer 肥文我問他你知不知道這個動作為什麼他不知道好像張家輝我說你知道張家輝做了什麼他不知道扮緊張學友跟著笑哭街了當然 而 talkback 是開了的我 覺得喂，咁即係哇！原來咧，即係保鮮期有十幾廿年咁咁長嘅。咁嗰啲咁偶像咧，即係最好笑咧。我聽埋我啲同事個房嗰啲人喺度接，即係見完偶像好開心。哇！好 nice 啊佢，學友真係好 nice 噶。哇！我點解你覺得佢 nice 咧？喂，又同我打招呼，同我簽名咁成。 係。 哦 ，OK。 好。 咁我點解你唔問佢個工人咁覺得好 nice？ 咁樣先至係真係 nice 啊嘛！ 如果問咗之後嗰個反應咧，佢即係可能即刻覺得，咦，佢都唔係好 nice 喎。 係啊，唔係佢覺得我，佢對我好 nice 真係，對個工人好唔 nice。 係啦， 即係好多時好多人咧嗱，我以我所聽，即係有啲人咧以前知我喺電喺拍電影嗰啲閂角咧，即係我做 影 劇照，即係個好低級嘅角色。低級都是你見得最多東西、因為不會有人在你面前專門白鬼白馬做一些即要裝模作樣的東西出來啦、我覺得很 enjoy 以前做一些低級的角色於是乎呢很多人都問喂、劉德華是不是很 nice 的、誰是不是很 nice 的我說哇 他那份工作很 nice 的嘛大佬如果不是怎麼困到你錢啊是是但我這樣說他們不相信的又或者不明白的但我咁講係我冇詆毀佢啊！喂，咁人哋份工真係要好 nice 噶嘛？咁、份工如果唔做到好 nice， 咁又俾人哋唱衰咗，又玩完嘅、所以我欣賞親嗰啲咧都差唔多死嘅，因為嗰啲唔係好 nice 噶嘛，即係唔會係唔係都同你打招呼啊？或者佢心情唔好又唔會整個好笑嘅樣俾你睇到啊？即係對住個工人又唔會特別好笑啊咁樣啊嘛？咁變咗呢啲情況咪係咯？尤其是嗰啲保姆咧，點解嗰啲人做保姆呢就天生可能有啲心理上嘅殘缺，我覺得係有啲某啲啊，即係我見到係啊，佢直頭咧咩都肯同你頂，咩都肯同你捱，同埋明明屋企係有錢人嚟，我識一兩個，我識佢，即係屋企未讀完書有車揸啦，同埋可能住唔知咩山啊咁樣，佢都走去做保姆喎。 咪有一啲咧，即係係咯，有一啲啦，真係我唔知有多定少啦，咁但係有一啲係可能真係。他本身都當嗰個 artist 係偶像啊，咁變咗佢係一種崇拜偶像嘅心態，跟住咧仲話：，唉，我真係至少係崇拜你啦！哇，今天我竟然可以喺你身邊做嘢喎，仲可以服侍你喎，即係佢係覺得嗰樣嘢係佢嘅榮 幸，日日都高潮啊！ 係 點算？唔使錢啊，都就係正常嘅。 係啦，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坐喺後邊可以即係索啊，即係索味啊嗰啲咁樣咧，直情係咧可以幫佢買嘢啊，服侍佢啊，甚至乎俾佢鬧，哇！佢覺得呢樣嘢。係啊，呢一個 有機會嘅咩？你估 係啦，即係佢覺得呢個係佢嘅嗰個專利啊。 甚至乎有啲 artist 喺現場都要換咗條底褲嗰啲咧， 哇！ 或者錄音室啊， 或者跌咗條底褲， 我都聽過噶嘛。 哦， 阿施主都識㗎嗰啲， 係係係， 即係錄音室度錄下音，又始終換咗條底褲咁樣，唔知點解嘅。即係呢個等施主講啦，即係順便聽一聽咧，錄案推估咧，可能好多呢啲故事鮮為人知。 但係古典音樂應該冇呢啲㗎嘛？ 古代梗係有啦，呢啲古代好淫亂㗎都。 喂 ，OK， 係啦，即係阿施主就係講啲古典音樂嗰啲名將裡面嗰啲故事，因為佢好熟嘅，因為佢有高深嘅訓練嘅嘛，呢方面讀咗好多呢啲書啊嘛，相信 係 咁，所以咧即係覺得偶像喎，即係所以唔知係咪我一早啊又唔係，因為自細都未做過呢行，但係唔知我都冇乜感覺嘅，即係對嗰啲所謂偶像，即係扮都扮唔到，一扮就俾人知道我爺住佢嘅，所以都無謂同呢啲人咁 close 啫。 你都作咗個串嘴喺個額頭 啊？唔係啩？咁我對某啲人好尊重喎，亦都 好 nice 㗎，係嘛？ 好 nice 嘅喎，有時啊， 係 咯。 好啊，咁啊，好咁啊，聽下第二類嘅歌先啊。 好啊。 大个仔冇谂过有生之年会喺香港见到真正嘅催泪弹，呢个弹最大嘅威力就系将香港嘅归属感都全部打散。喺镜头前见到学生好惨，好多人唔喺现场睇电视都忍唔住喊。点解政府唔会聆听一番？令我谂起中史嘅领袖会虚心纳谏。街道上路人再慌张走散。为城市远落力承担，烟雾在蔓延，夜空中飘散，情绪与感官的灾难。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手法决定使我最心碎，眼泪流过也要继续追，群众的呼声力竭不衰，冷流过的泪，逼我隐退。民族的声响在我心里，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未 催泪弹本来用嚟保护人民，如今却令道路铺满着灰尘。催泪弹令人出在不正黄昏，究竟点先可以做到和平抗争？ 谂深一层，香港人点解唔可以拣一条自己选择嘅道路？制度发展条路有人会帮我铺，点解自己嘅事唔系由自己做？耶耶耶耶，唯有周围去投诉，投到几时先有真正嘅出路？民主精神系一齐同捞同煲，一齐讨论决定究竟乜嘢系最好。街道上路人再慌张走散，为改革软落力承担。雾在蔓延，夜空中飘散，情绪与感官的灾难。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手法决定使我最心碎，眼泪流过也要继续追，群众的呼声力竭不衰。我流过的泪，逼我隐退，民族的声响在我心里，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流过的泪，伤痛一对，难行亦要无畏面对，愿望期盼继续列举，群众的呼声千秋不衰。那流过的泪，逼我隐退，民众的声响你要面对，全城念下布满了泪水，四面错过亦要争取。我未 泪那本来用来保护人民，令道路铺满着灰尘，催泪弹令人要着不正狂奔，究竟点先可以做到和平抗争？ 呢首咧就系、是。叫做催淚彈啊，即係顧名思義，就聽歌詞都聽到啦，催淚彈咁樣。咁嗰隊樂隊或者即係玩嘅單位叫做 Big Boys Club 啊，當時叫 Big Boys Club。 哇！而家聽到打冷震啊！ 而家叫做 Boys Reborn， 改咗名嘅。 佢都打冷震啦，好明顯，因為 J2 有個節目叫 Big Boys Club 啊嘛。 哦，係喎， 係喎，仲唔打冷震啊？見到嗰度有啲嗰啲尊容真係，唉。 可能我係啊，可能係咁解，我唔知啊。 唔知啊， 點解佢哋 唔係？可能就係我嘅覺得係咁啫。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嗰位演員係好英偉，唔定 唔係好受歡迎嘅嗰位演員 係。係咪就係咯？佢冇啲特長之處，唔會受歡迎噶嘛。如果喺啲先進嘅國家裏面， 好咁啊嗱，係咯，即係而家。 呢期都興呢一個即係雨傘一周年咁樣啦，於是好多嘅即係特輯啊或者節目都好多係講呢啲嘢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作為一個音樂節目，即係都要回顧下啦。咁所以個音樂上都係回顧下咁樣嘅，即係一周年咁樣。咁而即係呢一首，即係我會揀，我今日揀咗兩首嘅，其實呢個其中一首啦，都係一啲我比較我自己覺得。欣賞的在雨傘運動裏面出現過的一些歌曲的。這一對即是這一班小朋友啦所謂因為他們還是中學生來的 。Boys, 有個 Sir 帶著他們那 班是其實即 Boys Reborn 現在其實之前在那個野火的音樂會我們和職工盟搞的那個呢他們都有來去做嘉賓的。就是有個 Sir 啦就帶著一班中學生樣去組織一個的即一個即係佢又唔係 Capella 嘅一個合唱團咁樣啦， 即係個音樂組合啦， 係啦， 就是、大佬噶啦， 係啦係啦，咁佢哋但係我覺得幾好嘅佢哋，因為個阿應該係個阿 Sir 有份參與創作啦，咁佢哋亦都有份參與創作啦，咁跟住就係成班人喺呢個音樂上或者唱歌上咧點樣去即係 arrange 嗰啲歌曲嘅咁樣，咁而當時咧就係催淚彈即係928啦，催淚彈放咗87枚之後咧，咁就不久就喺網上我就見到有一。對，即中學生，即係就係有一做咗呢首歌叫《催淚彈》咁樣，咁當時就即係瘋傳嘅，咁所以我亦都好欣賞，因為呢首歌好得意嘅，即係聽到咧就淨係得個琴嘅啫，同埋人聲嘅，咁但係其實因為可能個彈個琴嘅彈法啦，亦都俾你即係去意想得到咧，即係嗰種 hip hop 嘅節奏嘅，即係嗰啲咚咚啪嗒咚嗒嗰啲咁樣嘅beat 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個琴嗰度即係即係。撳出嚟嘅咁樣，所以我覺得我當時有一個心願嘅，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實現啦。當時我心願就係、我其實真係想同佢哋去即係認認真真去做好呢首歌去。 你有冇 approach 佢咧？ 雖然之後有見到佢哋啦，但係我冇再提起呢樣嘢啦。 太忙啦，因為 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忙啊，真係應該話，即係佢哋其實係好多新嘅創作啊，成咁樣，佢哋即係亦都好似俾我感覺就係一路都喺度，即係所謂 moving on 啊。咁佢哋好多新歌啊，成咁樣。咁我唔知咧，感覺上係咯，我覺得佢哋未必。會有心機或者 試咗先啦， 或者試咗先啦， 因為阿 Sir 好啲嘅，因為你同一個人傾就得啦嘛， 咁但係咯，即係我會想真係啊，如果真係有個 beat 啊，即係有個即係係咯，有嗰啲 hip hop 嘅嘢啊，有啲少少嘅編曲咁樣，其實唔使好多嘢嘅，即係嗰啲嘅編曲通常都係真係有個 beat 有個 bass 同埋可能有少少 係啦，同埋 再引啲添， 係啦，同埋有少少可能有啲 synth 嘅頂嘅嘢咁樣，跟住一紮人聲係咁樣就得㗎啦。 但我上次聽到 live 咧都已經。已經唔係好似呢首歌咁噶啦，因為個吉他個部分多好多。 但係佢上次 live 就好似冇唱呢首歌嘅。 係，即係我諗佢哋個 arrangement 應該而家比以前都已經唔同，因為呢個好明顯就睡房嘅製作嚟。 哦，唔係，佢哋有拍個 video 啦，咁就係真係個學校嘅，即係可能個學校有啲即係音樂室啊、錄音室啊咁樣啦嚇。咁你睇到嗰個 MV 咧，就其實就係咁樣影住佢哋喺度唱嘅啫 嚇。Okay. 咁係咯，我覺得有如果有 beat 啊成啊咁樣咧，即係跟住再即係重新 mix 好佢咁樣咧，咁呢個都係我估幾好嘅，我亦都想做一樣咁嘅嘢啦，即係等於譬如話上個禮拜我有播過一首歌啦，即係 Fuck the Police 啊，唔係上個再上個禮拜嚇，咁嗰首咧就係即係有一隊叫做血汗工廠嘅朋友啦，咁就即係。真的在那裡鬧差佬的那首歌真的事實上真的抵鬧的那那個呢我就幫他 mix 了那這個我也想真有興趣搞一搞的看看會不會 但你會不會搞他們的唱法呢 OK， 唔係即係呢個正視少少，我都唔係恥笑啊，我覺得 唔係恥笑，唔係恥笑。咁即係而家即係我頭先都聽到啦，或者聽眾聽到咧，佢哋有部分嘅咬字咧，可能都幾特別嘅。即係我哋可能 即係具體啲嘅懶音啦。 我哋覺得懶音啦嚇，但係可能即係有啲又有少少卷脷 feel， 有啲似陳百強嗰只。 呢啲咪就係新香港人嘅話咯。係 吧？ 即係我覺得係進化嚟嘅。有時佢哋唔係因為講唔到而講，因為我哋成晚同阿溝通都係必定要咁樣講。我懷疑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呢種應該要定義佢為新香港音樂。 咁應唔應該保留呢？ 我覺得應該保留嘅，因為香港其實都變咗好多啦，到今日。 係，即係如果啊，譬如俾你去做監製咁樣重新去錄， 我都係專登浮誇啲仲好。 即係 直頭係變咗懶音大全。 即係成隻歌都係嗰種音，你變咗個里程咧，嗰種就係而家呢一代香港人。即係我覺得開頭我會笑嘅，因為太多人人都係咁嘅時候，你咪由得佢變成一種文化。 咁唔係咁咁啦，即係我如果咁樣講咧，我就會點樣咧？就做兩個版本，一個咧就叫做即係我哋所謂嘅即係正確嘅廣東話發音，或者一個版本。另外一個就係、是。即係新香港人、新廣東話的口音，咁啊兩個版本。 我係細路啊，就真係唔睬你。 咁因為你唔係細路 嗱，叫嗱俾翻你啦，調翻轉啦。你啲歌嗰啲阿 K 唱嗰啲音，都係近代嘅音啦。咁叫你唱翻黎彼得嗰陣時嗰啲歌音，你就唔使，你睬唔睬佢？ 唔係，如果你話純粹用呢個廣東話硬字嘅角度嚟講，冇分別嘅喎。即係我哋嗰啲 有㗎，啲用啲嗱用啲字，可能啲歌詞有微調啦。 唔係嗰個， 甚至乎啲音都唔同。 我係講緊廣東話發音啊嘛， 唔係音都唔同嘅喎，音都唔同嘅喎。舊廣東話同而家嗰啲，你起碼阿 K 唱嗰種唱法咧，都已經以前係唔會咁唱先啦。許冠傑嘅年代 可能係啦，咁但係我係講緊懶音與否啫嘛。咁但係起碼即係冇懶音啦，即係以我所知，或者以我嘅我認為啊，即係可能有都唔知㗎，即係可能啲有啲前輩覺得係有都唔定，但係我覺得冇啦嚇。咁變咗所以係咯，唔知。 因為咧廣東話呢啲爭議咧就係好鬼長久嘅，即係長期以嚟咧都即係。誒呢一代又話下一代嗰啲唔得，即係我哋啱啱夾喺三代，我哋都掂到嘅咧。我覺得如果真係太過廣泛嘅時候，我咪由得佢咯。即係我覺得應該由佢繼續傳俾下一代，咁樣先至可以同即係廣州嗰啲有唔同，就係、是、對比到嘛。即係而家好多人咧都話廣州嗰啲人一聽就知道你講乜啦，你嗰啲咁嘅音。係 啊，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唔同色彩，但係大家又溝通到，即係樣嘢都保留得翻啊嘛。即係因為嗰班人你叫佢再講翻廣州嗰啲音，甚至乎我哋都唔得啦。 唔係當然啦，就係而家就係講緊懶音與否啊嘛。即係我哋唔係講到。 唔係啊，其實嗰啲唔係懶音嚟嘅，就算嗰啲所謂因為我以前聽一個喺東莞嚟嘅人，即係東莞鄉下嘅人咧，佢話好勁啊嗰啲咧，呢啲有人以為懶音，但係東莞嗰啲人講廣東話都係講好勁嘅，佢哋唔係懶音嚟嘅，咁但係直至到少林足球先至將佢發揮到，即係啲人就當笑咁講啫。 唔係咁個別有一啲嘅咬字喺呢首歌裏邊，可能係以香港嘅廣東人嚟講係覺得係懶音啊嘛，咁所以就即係如果香港音嚟講咧，即係嗰啲。即係如果嚇再唱過嘅時候，因為譬如我先聽，我哋頭先聽嘅時候，都會聽到嗰啲音都係覺得咦都幾得意喎咁樣噶嘛嚇。 我覺得好 cute 啫，簡直係，即係老人唱就核突啫。 唔係，所以我覺得係我會想整兩個版本咯。咁佢即係如果嚇，即係如果係做的話，咁啊整兩個版本咯。 問最慘嘅就嚇，我唔覺有啲咩問題喎，不如你示範下監製。 咁我可以示範到嘅，咁但係即係呢首歌或者我自己真係比較欣賞係即係。在咁多雲雲雨傘裏邊嘅歌曲嘅其中一首嚟嘅嚇，咁因為我覺得係首先係即係發自一班即係中學生啦，咁而佢當時即係嗰個歌詞都聽到嘅，即係佢講緊即係香港人或者佢哋咧，可能係點樣俾嗰啲催淚彈嚇親，咁而事實上即係雨傘運動尤其是即係頭嗰一段啦，咁多人走出嚟，其實都係因為嗰把七個催淚彈咁我諗，而我哋都好震驚嘅，其實即係我諗，即係我當時啦，喺我就唔係喺個核心地，即係地段咧，喺演藝出邊，係啦，我哋係一齊喺演藝出邊。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有啲即係催淚彈發嘅時候咧，跟住嗰啲煙慢慢向呢邊飄過嚟啊嘛， 好濃嗰啲味道。 咁啊係啦，咁我哋覺得即係係我自己係覺得好震驚嘅，咁同埋即係係好心痛嘅。咁但係係啦，呢一班後生仔咧，佢就將呢一種即係震驚同埋心痛就轉化成一首歌咯。咁即係我覺得。我好欣賞佢哋嘅，咁所以點解我都會喺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場合啦，所謂即係叫做即係雨傘一週年，即係九二八之前，我哋都冇推歌噶啦嘛，即係除咗今集之外嚇，所以咧都揀咗呢首歌嚟播咯，係啊， 係唔怪得知啦， 係啊， 我唔醒起喎，真係唔怪得知冇播到嗰陣時啲歌，我都唔醒起就冇呢。 喂，咁啊係好嘅，啱嘅，因為如果唔係，因為其實好多節目咧，即係係啦，我老婆有聽好多其他網台嘅節目，乜都咁，佢都話而家所有嘅網台嘅節目都係做緊呢啲雨傘一週年嗰啲啊，係咁，如果人人都做嘅時候咧，咁又好悶嘅可能，咁所以咧。有你嘅唔做咧係好嘅，咁你可以即係有帶啲其他嘢出嚟啊嘛。 係喂，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咧，即係有種包袱嘅，你覺唔覺？即係講廣東話嗰啲鄉下咧，係真係呢個包袱係由百零年開始 已經孭咗個包袱啦，一陣間翻轉頭先講。 好啊。 喂，頭先嗰只歌咧就叫做廣東仔啊。 係。 喂，點解要揀呢只歌咧？ 廣東話仔啊。 話廣東人仔都得。 都得。 喂，推下歌先啦。咁呢只歌咧就係 Japan 呢隊樂隊咧，即係有 David Sylvian 啊、Mick Cannon 啊、Steve Jensen， 即係幾個呢啲即係我係細個嘅髮型模仿嘅對象嚟。因為啲髮型好型啊，細個真係覺得。係。咁咧呢隊 band 咧，即係佢哋嗰陣時呢個大碟咧，就全隻碟咧都對一個中國熱中嘅熱咯，可以話，即係有種好唔係好了解共產黨，唔係好了解毛澤東底下咧嘅微妙嘅崇拜。我覺得佢哋，因為你睇 MV 裏面咧嗰啲即係好似 Benny Hill 咪成日都一講外國揾只好流嘅舞獅出嚟舞啊，即係嗰啲咁嘅好鬥泥嘅感覺。咁呢隊 band 亦都係嗰啲 MV 真係笑死人嘅，即係剪曬嗰啲人著毛裝踩單車咁嗰啲，咁佢哋嗰啲鬼佬著埋啲毛裝咁樣咧，即係當你對一個 共產黨好唔明解嘅時候咧，你又會崇拜佢。但係當你識佢嘅時候咧，你憎佢爆。 係， 即係當時亦都係好多人咧都幫共產黨唔少嘅，但最尾都係做咗契弟。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啲而家即係睇翻翻嚟咧，而家所有嘅資訊咧同埋常即係嘅學識啊，所有嘢咧，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睇到，睇翻啲書，睇翻歷史。 嗯， 即係唔應該再重複做翻啲好盲目嘅嘢，崇拜一啲偶像啊，嗰啲嘢咯，即係覺得咁。但係廣東仔呢個地位咧，喺中國嘅革命裏面咧，真係不可窺視。係，即係全國咧，逢親係玩嘢啊、搞革命嗰啲人，都係南方沿海人，尤其是講廣東話嘅人，就最棘手嘅。 係， 孫中山先生都係講廣東話啦。咁佢亦都係喺南方起義，走上推翻個清朝嘅咁樣。 係， 咁變咗咧，好似呢啲咁嘅責任咧。都好似我哋落喺我哋廣東仔嘅手上。嗱，你睇下我唔係自大啊，你睇下九二八，即係舊年雨傘運動。 係， 喂，即係你有幾可六四以外嘅一個咁和平嘅抗爭，而又令到個政府都頭痕，又令到啊賣咗咁多日新聞嘅一個運動啊。即係六四之後都冇喎。 唔係咁，之前即係大陸裏邊，譬如烏坎啊嗰啲，嗰啲都係南方啊嘛。 係，烏坎都係南方，潮州附近 嘅。係啦，即係嗰啲烏坎啊，或者係真係嗰啲，甚至乎係做到嘢添，即係成班人圍住，跟住係可以令到即係達到佢哋嘅目標添嘅。係，即係唔係今次我哋係達唔到嘅嚇。咁但係係咯，都係嘅，即係你話。我估應該咁講啦，即係大陸裏邊咧呢啲咁樣嘅民怨啊，或者呢啲嘅即係羣，佢叫做羣眾聚集嚇嘅呢啲事件咧，其實係無人無知嘅，只不過我哋唔知咧，又或者咧係咧即係佢哋已經打壓咗啊、撳咗啊咁樣。 係， 咁係即係如果你話個去論到即係國際關注嘅程度啊，或者即係多人注意嘅程度咧，咁呢個雨傘運動咧，的確係即係係六四之後。即中間係冇出現過嘅。 係，同埋咧，就算廣州咧，話省級嘅電視台啊，定唔知廣播站係唔准用廣東話啊嘛，即慢慢打下廣東話。喂，廣州嘅朋友都飆曬出嚟。即係佢哋會為咗自己嗰種話咧而走上街度反政府。 咁又係喎，即係譬如話， 你摸上海話啲人唔出嚟噶嘛？ 即係南方都市報啊，或者南都啊嗰啲係咯，佢哋會真係會因為呢個廣東話嘅問題，可能會即係走出去要上街，甚至罷工啊咁樣嘅，即係搞過呢啲運動嘅。咁的確係即係似乎咧，南方人咧比較勇武啊。 喂，其實中央咧都亦都可能知道歷史，佢都有睇歷史咧，即係覺得咧，喂，你香港呢啲咁嘅講廣東人嘅。咁麻煩咧，首先咧就搞廣州先啦。咁即係佢亦都係咧專登咁樣招呼翻香港，即係南方呢班人，即係個手段唔可以掉以輕心啦。用翻人哋嘅話，咁咧即係不停咁樣，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啲二五仔啊，或者中間嗰啲柴仔咧，咁即係有好多行為啊，搞我哋香港啊，又話嗰啲殖民地啊成啊，即係借啲意咧喺度搞我哋，即係我哋根本上。不足為患啦！你諗下班後生仔勇武，咪拎個盾牌出嚟咯。最叻咪擁冧啲嘢咯。 唔係盾牌嘅，嗰啲係夾嚟嘅。 夾啦，同埋咧，細個啲僆仔砌 puzzle 嗰啲地氈嗰啲咧，即 係 砌個英文字，中間有個die cut嘅英文字母嗰啲咧，嗰啲玩具嚟嘅啫嘛。咁有幾咁勇武先？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話即係最近嗰啲講話嗰啲，就其實就唔係俾我哋聽嘅，可能即係嗰啲咩去殖啊，咩去中國化啊嗰啲咁樣。咁嗰啲亦都即係之前嗰啲即係之前嗰幾晚嘅節目啊，即係譬如呢個撈鬆啊，或者琴晚嘅花生啊咁樣，都係講好多噶。即係其實嗰啲嘢咧，啲可能同呢個梁振英嘅連任工程有關啊嘛。 喂，但係 我真係識條鐵啊。 喂，但係你其實你琴晚有冇結論或者解到謎咧？究竟咁樣做啊，係咪真係連到任㗎？ 咁即係個講法就係話越搞越亂咁樣，所以佢就繼續有佢嘅存在價值咁嗰啲嘢啦，甚至乎如果真係 即係留佢喺度平亂，就唔炒住咁樣。係 啦， 咁佢哋咁消極啊？ 係啊，唔係咁同埋佢哋嗰種講法就係話，即係呢啲咁樣嘅，譬如梁振英啊、支流嗰啲咩收市佬咁樣，就係話嗱，而家香港好亂啊，又港獨啊，成啊依樣嗰樣啊咁樣，咁所以你留我喺度啦，我幫你搞掂佢啦咁樣，跟住下一屆咧就廿三條立法嗰啲咁樣嘛，即係個講法咁樣啦嚇。 喂，咁中央又唔似咁蠢嘅係嘛？ 唉，我唔知啊，唉，你真係佢哋嗰啲嘅， 唔係即係嗱， 應該咁講，學你話齋，即係。 老實講，香港的東西其實他們覺得收一稅而已， 少了一碟 來的，他們大把大大雕在那裡搞緊，又要見奧巴馬，又一帶一路，又要這個內地的，即大陸的經濟，這麼多東西搞，香港那些真的收一稅，所以他就會免煩之下，好啊，那我搞完 了，最關心的是能不能騙錢，譬如整個人工島又漂移那樣，喂，我都未曾聽過島會漂移，大佬，那些是卡爾移動城堡， 就不是移動人工島， 不是咯，搞錯啊！你唔當我流先？ 唉，嗰啲真係咧，即係咧一單二單呢啲咁樣嘅工程咧，都係即係無端端又話啊，而家就係呢個完工無期啊，因為港珠澳大橋咁嗱，依港珠澳大橋咧就喺正我屋企出邊啊，就係咁又 咁，你有冇及住有冇漂移啊？ 我及唔到，為咗我都及得到咧，咁就好嚴重啦。 唔係，即係有啲人中意影 time lapse 噶嘛，即係擺部機喺度影幾個月咧，睇翻 playback， 喂，真係移曬喎，即係除非有咁嘅畫面俾我見到咯，如果唔係你肯定又諗辦法呃錢咯，我覺得你，即係有片有真相。喂，你話乜都得㗎啦，你話青馬大橋都漂移埋一半，咁又要起多條啦，又甩多啲水啦。十六線行車都得嘅，你喺度。 咁我諗， 即係唔得咁噶嘛。 咁我佢講得話漂移，我咪真係有漂移，應該唔係佢自己嘅，係俾人篤出嚟嘅。我相信。 哦，係啊， 應該係篤出嚟，跟住話漂移啦。 篤哥都有份，或者 都係自己有啊。 係咯， 即係為標嗰啲 friend 咁樣。 咪咯。 唔知啦，總之係啦，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情況。 我真係而家我非常之脱節啊，所以我就係聽啲標題嘅，冇辦法 ，sorry。因為我發覺咧，我原來星期一、星期二真係最忙，所以唉就係咁樣。 唉，唔脱節都咩噶啦，即係嗰啲嗰個局勢嘅複雜性咧，即係你唔係專家啊，唔係呢個即係讀開即係政治啊、歷史啊嗰啲咧，都跟唔到。 即係全香港得一兩個人講到嘅啫，呢啲 係得一兩個講到嘅啫，所以我都投降。 真係多謝佢嗰啲真要。 真係要多謝啊，投曬。唉，真係咁，但係啦，頭先我哋講翻嗰樣嘢就係根本咧，所以係小菜一碟的話咧，咁所以就唉，鬼理你咩？有得你繼續喺度連任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啊，真係唉， 喂，就唔得咁噶，見到係咁，梗係搞佢噶啦，我哋要咁。同埋今日咧，我睇即係我臨急抱佛腳咧，今日全日都開緊 now 啦， 係 咁，但係俾一個新聞洗咗版喎， 係 就係俾阿四眼哥哥同埋阿咩啊？黃台仰嗰個新聞咧， 四眼哥哥黃台仰， 係啊，今日成日 now 都係講呢樣嘢， 講咩啊？ 講佢哋勇武，其實係即係見到個政府已經冇得救噶啦，唔通佢用 level 九嘅暴力，你又用翻 level 一嘅反抗咩？即係嗰類啦。咁咧，我覺得喂，點解以前咧， 即係嗰啲 now 嗰啲即係一週年嘅專輯特輯咁樣，係 啦，成個特輯我冇睇啊，但係成日都剪咗嗰兩條出嚟講。 哎呀，點解淨係訪問啊四眼哥哥同黃台仰 咧？呢個咧？就值得大家。 唔係咁啊！國師嗰啲咪好唔抵，嗰啲係即係佢發源噶嘛。 唔係，係啊，但係國師係代理人嚟噶嘛，啲國師唔通佢整咗個夾唔係自己用噶嘛？梗係俾啲僆用噶啦，係咪？ 咁我係寫本書，亦都唔係俾佢自己睇嘅。 唔係咯，發明飛機嗰個唔敢搭噶嘛，自己。唔係揸747嗰啲都自己都唔敢坐噶嘛。即係嗰下嘢就係咁噶啦，啲僆梗係俾老嘢玩噶啦。如果唔係咁老嚟做咩？有老人院啊唔通？ 我諗即係嗰啲細嘅就走出嚟， 係啦， 最 即係 fulfill 咗啲老嘢嗰個願望嘅。 係即係 即係我見到都係咁咯，因為我都係老嘢，我睇到 佢哋係啲老嘢嘅 avatar 嚟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老嘢做唔到，但係點解人類有生仔呢個傾向咧？都係咁解啫嘛，即係你自己做唔到嘅嘢，希望下一代做啦。 都係嘅，好多時嗰啲尤其是啲老豆嗰啲咧，即係哎呀，我啲夢想完成唔到啊， 又成日要個仔讀醫生啊，嗰啲點解啫？即係唔係淨係養住自己嗱？即係靠個仔養自己命嗰啲，我體諒嘅。喂，但係自己都大把嗰啲咧，佢要個仔做你咁多嘢做乜啫？做二世祖咪得咯，係咪先？即係人就梗係個慾望噶嘛。即係所以咧，即係覺得呢啲一啲都唔奇嘅。咁但係咧，有啲明明嗰個唔係你親生老豆嘅時候咧，你又做咗佢嘅 avatar， 你頸我幾笨柒啊！真係，真係冇得講。即係我身為一個老嘢，我先啱教訓啲細路。但係佢哋好開心咁啊！而家上下電視， 係即係做 avatar 好過癮，我覺得。 即係人，即係同佢差唔多 level 嗰啲又唔知喎，咁樣先爽。咁啊嗱，即係雙贏，老嘢又好爽， 係 後生又好爽，都唔怪得咁多人肯做 avatar 啦。 係喎， 係啊，解通曬。 咁係啦，咁訪問佢哋兩個，咁就都係講咩？講 哦，咪就係話咧，咪就係話，如果唔通警方咁樣，我哋就企喺度啊咁樣。同埋我專登咧喺澳洲翻嚟㗎，我犧牲個事業，香港抗爭最好㗎啦。 係， 因為最大大不了咪坐監咯。 係， 個成本就係咁嘅啫嘛。嗱，呢樣嘢我真係贊成佢嘅。係，你諗下大陸嗰啲朋友咧，喂，維權律師， 係， 我律師都揾到錢啦，係咪？喂，我都要走出嚟維權嘅時候，我真係講兩句嘢啊，都未正式可以。為嗰個無告被無告嗰個脱咗罪之前，自己都坐埋監。喂，佢哋嘅成本真係好高啊！ 好高。 咁所以我贊成啊，嗰個唔知係四眼哥哥係嘛？ 係四眼哥哥，澳洲翻 嚟。係啦，我好贊成佢咁講。喂，你去即係抗爭咁樣，你坐下監啫嘛，好閒啫嘛，即係頂籠你未去唔到美國咯，即係攞唔到簽證。而家可能越多人嘅話咧，我諗啲簽證都識得分。即係你個案底點樣嚟㗎啦？即係如果為咗爸爸犯罪嚟啊，真係戇鳩啦。咁但係如果你為咗社會公義咧，我諗有人會體諒你嘅。 咁佢可以話係難民添。 係啦，冇錯，被政治 迫 害。 係 啦，嗱，如果真係有第一個成功撞完玻璃嘅話，又能夠得到政治庇護嘅咧，哇！我覺得香港有一嚿。 哇！呢個簡直上呢個 Times 嘅先嘅頭版。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唔係反對佢哋嘅，即係只不過覺得佢哋有時俾人利用，即係唔係利用啊，即係。聽即係明明嗰樣嘢唔係自己想，係爸爸想嘅時候咧，就戇啲咯。但我覺得阿 Sam 哥嗰啲就唔係咯，因為佢真係為咗將來噶嘛。因為佢哋嗰輩真係如冇嚟渣拿噶啦，已經即係冇老豆照，即係佢都好啲啊。佢有錢去澳洲讀書同埋做嘢，或者已經係有第二個護照嘅。咁你係更加雙重嘅低成本啦。即係你就算坐完監，你翻返澳洲咯，冇嘢㗎，係咪先？同啲羊一齊好過同啲。爸爸一齊， 好過同啲能量一齊。 係啊，喂，咁變咗，我覺得即係另外就係講佢哋出到嚟抗爭一週年啦，失敗，即係唔想重複一個失敗，所以要練氣功，唔係練身體， 係 就咧點樣對抗翻啲警察。但係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值得探討下。 要練金鐘罩喎， 金鐘罩冇用啦， 唔係點頂啲警棍啫？ 頂完咁咪點啫？喂，不如下一節翻嚟講啦，呢節要。要 break 啦！ 好好好好。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唔到我嘅，這樣挑釁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喝对歌。 酒吧中听你跟我散，你话占中班友喺树搞乜烂？早高处做生意，车都冇捻得搭啦喂，快啲拉够晒佢哋。我问你，你有冇到过现场？ 话 我日睇 TVB， 由朝睇到晚噶。 哇，你睇啲学生啊， 搞鸠乱过香港。警察都好撚慘，快啲拉鳩曬佢哋！哇，我心諗真係，朋友你太戇鳩，但我講出口又怕你嬲，你啲廢話污染這地球，朋友我好撚難受，朋友。你太戇鳩，怕我講出口覆水難收，讓你食屎可以將你拯救，望住你唔知你要食幾多先會夠。你咪同我講，有正有反好平常啫， 喂，但而家系两次同暴力打紧仗。你没有信念，请行埋一边，勿阻挡理想开花那一天。朋友，你太戆鸠，但我讲出口又怕你嬲。你啲废话污染这地球，朋友，我好捻难受。朋友，你太戆鸠，怕我讲出口覆水难收。让你食屎可以将你拯救，望住你唔知你要食几多先会够。朋友，你太戆鸠，但我讲出口怕你难承受。这个世界太多柒头，香港点能得救？朋友，望你个鸠，怕我讲出口你难承受。让你食屎可以将你拯救，望住你我怕你食几多都唔够。望住你，我怕你食几多屎都唔够。 哇！呢一首咧，又系另外一首咧，我觉得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首。 同埋流行程度最高啊！呢首 系啊， 因 为 有粗口可能。 同埋嗰个曲式啊，即系都其实系好啱香港嗰啲即系 K 歌啊、流行曲啊、ballad 嗰类嘢嚟嘅，其实系。咁呢一首咧就叫做。話你戇鳩怕你嬲啊，係啊，咁我覺得咧係嗰陣時咧又喺佔領嘅初期咧出現呢首歌咧，咁、我係極之欣賞嘅，即係呢一個除咗頭先播過催淚彈之外咧，咁、呢個我自己好欣賞嘅。咁、唱嗰位朋友咧叫 David Chang 啦，David 咁佢係一個廣告人嚟嘅原來，因為我後來我認識咗佢啊，咁樣咧，咁佢當時咧就係即係自己拉個吉他咧就喺個睡房度咧就錄咗個即係個 video 咁樣啦，唱咗即係做咗呢首歌咁樣，咁後來有啲朋友幫佢整咗另外一個，即係有啲即係 graphics 嘅一啲 MV 咁樣嘅嚇。咁佢後來亦都另外有寫過一首咧，係講即係關於樓價問題啊嗰啲咁嘅歌嘅咁樣嚇。咁事實上咧，呢一首咧其實亦都係我自己好想即係又係錄好佢嘅。咁事實上咧，亦都咧我都揾咗一班 band 咧，一班朋友咧係準備。準備去夾呢一首歌嘅，咁、啊真係會錄嘅呢、這個我嘅計劃咁樣啦嚇。咁、本來諗住上個禮拜或者今個禮拜去做，咁但係因為啲時間夾唔到，咁所以咧應該即係咧趕唔切九二八嘅啦。咁九二八之後啦，冇乜所謂啦嚇。咁但係啦，呢一個係我會想搞嘅，亦都係進行中啊咁樣咯。 好有意思啊！ 因為佢自己，因為呢首歌啊，我覺得真係係嗰個係啦，學你話齋嗰個流行程度好高，我亦都聽得到咧，即係隱約聽到，即係如果有埋鼓啊、bass 啊、吉他啊成嘅時候，大概個款咧，我覺得係可以好似咧，即係陳奕迅唱嗰啲流行曲咁樣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即係從呢一個方向。 但係爭你三年啫嘛。 咁啊可以 加多一段 唱嗰陣咧，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我你個鳩，但點樣有乜辦法去三連音咧嚇？朋友，你太戇鳩咁啊，或者係啦， 仲要咚咚咚咚咚咚又入翻嚟咧， 停曬咁樣。朋友， 剩翻啲 你太戇鳩咯， 咚咚咚咚，呢啲緊要噶啦，呢啲同埋要假音咯，最尾要。 係啦，依、這個而家阿 David 呢個版本咧就冇假音嘅，因為佢真係嗰個聲底咧真係 比較 flat。 唔係，屬於係嗰種比較高個 pitch 比較高嗰啲。 但係佢高又唔到喎。 唔係好高嗰啲又到嘅，有啲就即係中間嗰啲可能。 即係我問你嗰個歌詞唱乜嗰度爭少少， 所以就聽唔出係嘛？ 係啊，冇錯。 唉，係啦，咁就係呢一首啦，話你戇鳩派咯。但係我中意嘅原因就係個歌詞咧，其實好有意思嘅，我覺得即係都真係。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嗰樣嘢，就係當你喺呢個佔領發生緊嘅期間咧，其實出邊個世界咧就係好似完全都唔知係搞乜咁樣， 即係抽離，完全抽離 嗰啲。係啦，即係所謂嘅平行時空啦，即係佔領區裏邊就係即係好嗰個討論嘅氣氛好熱烈啊，或者即係好似好為呢一個政改香港嘅政治前途而關心咁樣。但係喂喺呢個即係佔領區外咧，大家生活如常，甚至乎咧係會指罵呢班人嘅。嗱，我哋當時喺旺角咧就跟住經歷唔少呢啲情況啦，喺呢一個匯豐銀行門口嗰排鐵馬嗰度就成日咧。 有一啲咁樣嗰啲阿叔咧，就喺度講：，唉，班阻住人揾食啊，即係班咁樣嘅最好啊，揾啲啊坦克車好似六四咁樣，揾啲坦克車碌死曬你哋最好啦，咁樣好多呢啲咁樣噶嘛。咁就係啦，即係佢依首歌就係講咧，其實係好多人咧，其實佢身邊嘅朋友啊，都根本就唔支持，或者甚至乎其實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啊。雖然可能即係喺運動嘅頭段啦，因為可能催淚彈啊、成啊咁樣，大家會即係會留意起呢一件事上嚟。咁但係過得一輪啦，過得一兩三個禮拜就開始覺得呢班友咧就好阻定。 佢最明顯咧就係咧，竟然咧有綠絲帶出現咧，就係嗰個轉接。係， 黃加藍變綠， 冇錯，由黃變做綠，變做藍，中間就經過綠嘅。咁嗰班綠嘅咧就純粹出嚟抽水啫啦，就喺度話：我本來支持你哋嘅，哇，你咁樣唔肯掂喎。 係啦， 咁啊唯有啊， 我認同你嘅理想，但係我又唔認同你，但我又唔認同你嘅手法嗰啲咁樣噶嘛。 咁我覺得啱嘅。咁樣最好啊，七色一個圈咁樣圈住人形蜈蚣咁樣最好啦，即係咁個社會就真係和諧啦。但係問題咧，佢哋唔係真係走去了解一個問題啊嘛，嗰啲人係 啦， 佢單方面咧就係聽到某啲聲音，有啲譬如周融嗰類，哇又整個會出嚟，即係電視又上好多嘅，咁我哋就聽咗偏聽咗佢哋嗰邊啊嘛。嗱，亦都有人話我哋呢一邊都係偏聽，喂，但係我哋唔係偏聽，我哋睇到曬所有嘢，我哋喺個過程裡面經過好多討論，喺街度吹咗好多水，留意咗好多唔同嘅真相出現，慢慢浮現，有好多唔同嘅講者，有好多論壇。喂，但係你哋有冇啊？你淨係睇 TVB 啫嘛， 同埋路過講兩句，跟住就行去咁嗰啲。 因為嗱，我上一集。未講我話，其實我都體諒嗰啲人嘅程度。有啲人份工好忙，即係翻工放工嘅啫，只有 係 咁你咩都唔知，咁點算咧？咁啊冇人有義務咧，就走去佢係洗緊碗嘅。咁隔離嗰個同事炒緊鑊，唔通同你講，哇唔係啊，啲學生啊原來咁嘅，佢又點會知咧？ 係 咁，唯有睇無線咯，翻到去。咁即係有呢啲人係唔奇嘅。我 都有啲啊，甚至乎係咧，或者我哋嗰陣時喺嗰度領教過嗰啲咧，就其實係直情。即係佢已經有咗一個概念，譬如嗰啲阿叔咁樣就話：我有三個老婆，好巴閉嗰啲咁樣咧。你翻 你啊，睇嚟你都未溝女㗎啦。 係啦， 咁因為我哋有聽眾阿廣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嗰陣時咁樣去，即係嗰個阿叔咁樣去挑阿廣基咁樣，跟住阿廣可以大大聲講俾你聽：我有老婆啦，係啊，我有老婆㗎咁樣係啦。即係嗰啲咁嘅人咧，就係即係覺得自己而嗰套咧已經係啱曬嘅。總之咧。佢點樣去喺大陸設廠揾錢啊？成啊咁樣。如果你覺得咧，即係佢哋嗰套邏輯好得意嘅，就係話，如果你覺得香港咁多制度上嘅問題你睇唔過眼嘅，你咪去呃翻個制度咯，咁樣啊嘛。 呢啲勁啊！呢 勁啊，真係 高級嘅老千啊。 係啊，即係佢話咁，你咪咩咯？你咪呃個制度咯，呃綜援咯，係啊，即係呃個政府咯，咁樣呃翻佢，咁樣為咗即係所有嘢都係為即係從一個自己 利益個方面著想 嘅利益嘅計算。 嗱，我嗰陣時咧，同時咧，我又去咗關帝廟嘅一號機， 係 即係喺旺角嗰邊，旺角道嗰邊嘅， 係 即係近啲深水埗嗰邊方向嘅。 道係啊， 咁我執咗幾個，就見到佢哋同啲用 户，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哇就佢乜都唔知嘅， 好似耶穌咁感化佢哋啊嘛， 唔買又唔敢，耶穌唔使啦，耶穌咁勁，使乜感化？整色整水啫嘛，新約聖經係，咁咧即係如果有能力，我就唔係咁樣感化佢啦，啪一聲令到佢變翻天使都得嘅，咁但係要真係嘥好多唇舌，咁問翻佢哋啲嘢咧，傾翻偈咧，佢哋真係好多嘢都唔知嘅，即係一路都係冇跟開。呢條線嘅，甚至乎有啲咧，亦都係自己都係大陸人，因為家庭團聚落咗嚟，咁我於是乎咧，我問佢點解你會落嚟咧？點解呢個動機？因為我聽到有口音，咁佢講唔出嘅，咁但係我引導佢啦，我話上面你覺得好好咩？好公平咩？上面好多嘢都係俾人誣告啊、屈你啊，你冇關係又上唔到位啊，整定做農民啊，做農民。三黎福田有冇得做啊？咁你點算咧？咁樣，但係香港我哋只係爭取翻呢啲公義啫，爭取翻合理嘅嘢啫。咁佢開始明明地就開始企喺你嗰邊啦。佢就覺得係我哋來香港都係因為想相對公平啲啫嘛，即係想有規有矩。啊，條街嘅市容又同大陸唔同，因為咧嗰啲倒垃圾嗰啲咧，佢係公務員嚟嘅，就唔係外判嘅。咁即係佢會慢慢從呢個方法諗下。 喂，你呢個咪好咯？即係起碼佢肯聽，跟住肯會去諗，跟住就諗下就發覺，咦係喎，你都有你道理喎咁樣。頭先我講阿招呼阿廣嗰位阿叔咧，就真係佢係直情唔聽嘅，即係佢係可能佢好多嘢都唔知。 係，但係又唔， 但係佢唔聽 嗰層殼就好似。 俾人即係唔俾人撼動到嘅， 係啦，就覺得自己好好似好優越咁樣，我能夠可以喺個制度嗰度，我呃佢，從而令到即係得到自己嘅利益，我係好醒嘅，你應該學我。 唔係嗱，呢啲人最棘手啊，因為佢嘅身邊咧，佢可能某程度喺商業上有啲成功，有啲成就，或者喺班朋友裡面自己都係 leader，而佢咧亦都真係唔知道個社會發生乜嘅，嗰啲人係最麻煩，因為咧佢唔慣俾人哋指點點嘅。他認為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用聽你說， 甚至乎他就是根本是剝削別人的那些既得利益者嘛，即他就 是他就是說要騙制度，得到自己的利益嘛，其實可能喂可能他回大陸市場啊成功那些就是其實是即根本是剝削那些即是大陸的工人啊或者怎樣嘛，根本他就是靠這件事起家的，所以就是即這些呢就直情是覺得他自己的套是對了 的。喂那你說這個角色呢沒有反駁啊，都是他因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咁樣，即係咁，即係個睇法係咁樣，一啲都唔奇。但我識有啲好奇嘅咧，就係咧自己都被剝削嘅時候咧，佢又反而企翻喺碌棍嗰邊喎。 哦， 係。即係呢啲人就令我最大惑不解嘅。 係。咁但係就正正就呢首歌咧，即係話你戇鳩派嬲，就係其實係點出咗好多呢一類咁嘅眾生相。 眾生相。 即係無論係你頭先講嗰種，即係乜都唔知道，講講下啊，原來咦係喎，即係感化到。 係。 又或者係嗰啲，即係我頭先講嗰位阿叔。即係完全係覺得自己啱曬，我甚至覺得自己好醒啊！即係醒目 smart ass 嗰只，咁於是咧你就應該學我嚇去呃，你唔好講公義啊！總之要呃個制度啦咁樣，又或者咧頭先第三種嗰啲咧就係即係。即係咯，都乜都唔知道啊，即係戇誇誇啊咁樣。咁但係佢就係呢首歌就係講到呢種，即係其實係我哋喺個佔領區裏邊咧，原來係少數嚟嘅。即係或者係其實身邊好多咧係唔知道你做乜嘢嘅。即係譬如我都聽唔少，譬如啊好多朋友，譬如阿 Lance 咁樣，即係可能身邊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親戚朋友啊成啊唔瞭解啊，即係喺度成日喺度鬧啊，甚至喺度串啊咁樣，即係見到你而家咁樣啊衰咗啦咁樣抵死啦，早話你㗎啦咁樣好多呢啲。 我又冇聽過呢啲喎，即係我圈子裏， 唔係又或者我你嘅圈子或者有啦，不過佢唔敢再及你啦咁樣啊嘛。 因為口頭交唔夠我咬啫，即係唔係代表我真係説服到佢嘅。 即係佢哋唔講，唔代表佢唔存在咯。即係我身邊譬如有啲親戚咁，我知道肯定佢喺度，即係背脊喺度笑周我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唔會喺我面前講嘅，即係我有啲親戚係甚至乎係做政協嘅添。 哦 ，OK。 係啊，咁但係即係嗰啲咪會咩咯？即係一定喺背後一定喺度笑啊！呢條友啊，啊律師唔做啊，搞啲咩嘢咁樣，一定係咁講我。 喂，但係我有啲 肯定， 我啲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客咧係政協嚟喎。 係。 佢話佢係支持黃絲，但係唔敢講。 嗯。 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人咧？有機會去困 難。嗰時喺呢個即係 Facebook 都見到有啲係即係遮住張相po 張政協證，即係政協嘅證出嚟，跟住又話撐黃絲啊咁樣嗰啲噶嘛。 同一個人嚟嘅咧，我諗真係少到可能係同一個人。 就得一個， 即係呢啲咧，簡直咧就係極品嚟嘅。即係佢即係可以喺攞緊佢嘅著數，但係咧又有自己嘅諗法。喂，呢啲真係絕對係。即係極品中嘅極品啦，即係同埋咧，即係我而家咧，即係今日睇新聞咧，今日即係我臨急抱佛腳都係睇 Now 啊，我啲真係，即係有個新聞都幾過癮嘅，我一陣間可能會講少少。 哇！呢、這個好精彩嘅一個 March Band， 呢個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電影咧叫 Drumline 嘅一個 soundtrack 嚟嘅。係。咁咧呢一段音樂咧就係、是、一個叫 Maury Brown College 所玩嘅。因為咧美國咧全部有名有姓嘅，即係嗰啲學校嘅 drum battle 啊、真係嘅 battle 咧，哇！勁到咧，即係你頭先聽到呢一首歌咧，隱約聽咚咚咚呢幾下 bassline 嘅聲，但原來係都係呢啲鼓嚟整出嚟。即係啲鼓全部 tune 曬音嘅，因為有啲人覺得咧鼓邊有聲邊有音㗎咁樣，其實原來鼓有音。 鼓梗係有音。 即係啲 tom 啊，甚至乎嗰啲鼓。Tom 同 Tom 之間有音你先可以和到嗰、那個 sustain 先長噶嘛，咁有啲人唔識 tune 鼓咧 ，tune 到鼓成日將啲聲 stop 曬，原因就係撞聲咧，萌就聽啲萌聲硬耳聲就係咁解啦。嗱，真係非常之學問嘅，就係 tune 鼓都。 因為你個鼓皮嘅鬆緊就係即係會決定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pitch 嘅，其實係 啦，冇錯。 咁所以即係有時咧，如果你嗰、那個如果係嗰個 pitch 好明顯聽得到，但係原來同你嗰首歌個 key 係唔啱嘅時候咧，咁咪撞到啱啱唔得啦，真 係。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樣樂器咧都裡面都有個自己有個規律，同埋要夾 band， 所謂夾 band 就唔係淨係有通嘅樂器先要夾嘅。咁咧即係所以咧，如果錄音咧同埋你喺 band 房夾好唔同嘅原因就係、是、錄音咧，你係可以將個鼓 tune 到同首歌個 key。啱嘅，即係個樂團，因為有時你譬如 live 嘅時候咧，啲鼓會產生一啲俾你第啲巨響共振到啲聲嘅時候，成日有啲嗡嗡聲啊、嗯嗯聲啊，就係因為你套鼓撞咗啫嘛。係 啦，咁就會而因此咧就會好多 noise 啊，咁變咗就即係會好衰聲一嚿嚿。 即係你見到個標大，但係又冇用嘅啲聲聽唔到嘅。係 啦，甚至乎 就 會 係 offset 咗添嘅。如果你即係 tune 去嗰個 key。即係啦，會即係咁樣就反而細聲咗，係咁啊，仲大。係 點解揀呢只咧？因為咧，即係 推估係咪？預先推估。 你嘅解讀就係咁，但係又中。係。即係都中咗一部分啦，因為咧怒漢推估咧，咁啊就唔係好似我咁樣推呢啲鼓，係古典嘅 古典音樂嚇。 係啦，咁令到大家有印象嘅。咁但係我主要揾呢首歌咧，原因就係咧雜種咧喺美國。係。咁咧，我相信咧美國嗰啲樂隊招呼佢咧，就唔係好似嗰啲非洲小國咁。 揾到唔知咩 band 奏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奏到走曬音咁樣。 係啦，冇錯，甚至乎個譜係錯嘅，有一粒音，段段都係吹錯嗰粒嘅，即係肯定係寫譜個有錯啦。咁咧，即係我覺得美國即係佢哋嗰種軍樂啦，甚至乎呢啲呢類嘅 marching band， 哇，真係簡直係佢有個生命喺度，即係好多人以為 marching band 咧就淨係要嚟湊啲軍嘅高興啊，即係日軍演啊嘅時候用嘅。嗱，即係中國可以咁講，佢所有都係為咗政權，就算軍演、軍樂、軍技都係為咗。唔係 ，sorry， 我其實想講女兵啊，即係突然間撈唔到嗰個字出嚟添。 軍技就梗係為咗呢個軍人服務 啦。即係女兵都係唔係為咗政權服務啊？所有嘢都即係唔似得咧。喺美國雖然原本。呢啲咁嘅戰鼓咧，都係為個軍隊服務嘅。但係今時今日咧，去到校園裡面咧，佢哋係為咗自己個學校服務。因為佢呢套戲裡面咧，係講唔同好多唔同學校咧，都諗一啲出奇制勝嘅方法咧。即係講創意啊！即係其實美國令我最覺得勁嘅，無非都係個創意。即係連呢啲咁嘅大家認為平平無奇，都係為咗個國家嘅體面嘅一啲音樂、一啲樂隊，可以玩到咧出神入化到咧，甚至乎到戲啊，好多幻想嘅情節嘅。例如你兩隊學校 battle 嘅時候，我冇義務同你夾過先 battle 噶，就但係佢嗰套戲咧就有啲動作係夾過嘅，即係拍出嚟連個剪接連埋嗰個鼓咧，哇都好精彩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剪接師嘅話咧，你更加應該睇呢出戲，因為咧佢嗰啲音樂咧同埋個鼓聲咧，佢一條過，而音樂點樣剪法咧，有啲人就覺得有鼓嘅嘢容易剪啦，但係剪到好似呢出戲咁樣咧，就真係係有啲難度，同埋一定要好熟嗰首歌嘅 flow 先至識得剪咯。 係 啊，好精彩。咁所以咧，我覺得雜種你去到美國咪見識下人哋，喂點解人哋呢啲？軍樂都玩得咁出色咯， 即係我覺得咧，譬如尤其是美國近年好多呢一類即係同音樂相關嘅電影都做得幾好，即係無論係即係有套叫 Pitch Perfect 啦，咁就即係有兩集嘅，咁就係講即係 acapella 嘅咁樣啦。咁嗰種 acapella 就係即係唔係香港或者我哋慣常所謂街邊 busking 嗰種嘅 acapella 咁簡單，即係佢哋係直情有啲歌嘅 rearrangement 啊，甚至乎即係好 advanced 嘅，咁啲和音係好勁嘅，好多 parts 嘅，有輪唱啊成咁樣呢一類。 類啦。咁之前早少少嗰啲街舞類嘅嗰啲無數咁多套呢一啲咁樣嘅 stand 咩啊，都 step up 啊 ，step up 係啦呢一類。 你埋 three D 添啊，好似 係嘛？ 咩第五六集咁樣？我睇嗰集睇唔順，真係太戇。 係咯，但係大量呢一啲咁樣嗰種 battle 嘅，係係。原來而家又有新嘢啦，就係呢一個即係鼓嘅 battle。 Drum line 都好多年前㗎啦，三年前到啦。但係香港都上唔夠四日就落畫嗰啲啦。 係。 咁但係都係算係好㗎啦，都上。 所以咧。可能亦都係因為咧，因為我唔知啦，我冇睇過呢套戲啦。咁但係即係響係咪嗱，譬如 Pitch Perfect 咁樣就係成班女仔咁樣，咁即係嚇有呢個即係美麗嘅女生嘅面孔咁樣，自然可能比較吸引一啲。咁但係呢套係咪即係全部清一色和尚子咁樣？ 哦，唔係嘅，有男有女嘅，包埋啦啦隊噶嘛，啦啦隊掟嚟掟去，當佢唔係人噶，當佢出氣工場。真係好得人驚嘅，佢佢我諗佢個傷亡程度高過足球嘅應該。 係， 哇！大佬掟到二三樓咁高， 係係， 又周圍揈，又接翻住佢，又換 partner 咁樣，好恐怖啊！我睇嗰啲喺度驚嘅，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好擔心嗰條女咧，俾人揈咗冚到個頭咁一世啊，或者落地嗰咔一聲，即係好似死亡又再嚟，唔係死神又再嚟嗰啲戲咁咧，成日都有嗰啲嘢發生噶嘛。 係係係。 咁咧，即係佢哋搏得好準咯，同埋有套叫《我要高飛》啦，Fame 係咪叫？ 啊！ 即係嗰套又係好精彩嘅，拍咗兩集，兩集都係同一個故事。但係咧，八十年代一集，而家嚟到二千年後有一集咁樣，嗰啲非常精彩嘅。即係美國咧，即係喺呢個創意文化同埋呢個pop art 嗰度咧，即係佢哋嗰種投入嘅程度係好強。即係甚至乎咧，以前冇人做過啲嘢，佢集集都有新嘢嘅，即係你唔到你唔服佢嘅。 嗯， 即係呢個抵啊抵我崇美嘅真 係，係即係唔係啊？又係用翻嗰句啦， 崇優 崇優啫，係 冇錯。喂，咁即係嗱，你睇嗰套A Cappella 嗰套啦 ，Pitch Perfect 係啦，仲有嚟緊都有好多，即係見到呢類嘅勵志片咧，就陸續都有㗎啦。 係， 但係佢哋要有咁多演員去消化到呢啲角色先得㗎。 喂，同埋你真係要有嗰啲即係有咁嘅 talent， 譬如啦，你鼓咁樣，你講一套係講鼓嘅，你真係要有一啲 talent 去點樣去編嗰啲鼓啊，或者真係有一啲嘅 performer。要在套戲裏面真係打到呢啲鼓啊咁樣先得噶嘛，即係我突然間跳完咗，即係我諗到譬如 Birdman 咁樣 ，Birdman 咁成個配樂咧都係打鼓嘅，一條友喺度打鼓，哇！嗰啲鼓係好勁， 係打 jazz 咯喺度， 係啊，好犀利。咁但係真係啦，真係人哋嗰個外國嗰個你話訓練也好，或者嗰成個即係環境嘅容許你去即係培育到呢啲咁嘅 talent 出嚟，真係好，即係呢一方面係好值得崇拜。 唔係，即係佢哋呢一方面咧，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嗰種精神咧。就係 hea 曬出嚟啦！有咗網絡之後，佢哋仲發酵得仲勁，我覺得，因為冇得呃啊！你好唔好，我根本就唔使用我自己個人嘅 opinion 我嚟評論你啊！即係大家，即係正所謂你問我係唔公平嘅，嚇問嘅 hit rate 啦，你問啲人睇過啲人啲 comment 啦，就知噶啦。即係唔似得香港咧，表面又係網絡自由，喂，但係唔知點解對自己嗰啲錯處好包容嘅喎，即係呢個我自己都係呢一種人嚟嘅。我坦白講，即係有時要求人哋好高，但係對自己要求並唔高。但係我會承認我自己係唔夠 talent 咯，真係。即係我都想做到好似好有 talent， 但係唔夠就係唔夠。咁但係我識得分辨咩叫夠同咩唔夠。咁我死定把口，我唔怕你好憎我啊，但我都要講咁樣。 但係香港我估係更嚴重啊，更衰啊，係。 我咪講緊我咯。係 唔係啊？唔係啊。係。係即係你講話話人哋嗰啲真係有 talent 會多 hit rate 咁，但係香港正正調翻轉，越冇 talent 就越高 hit rate。 係喎。 係。 咁我真係個吹唔漲 啊！ 呢啲。 係啊，香港啊調翻轉。 咁會唔會係第二種 talent 咧？我哋唔了解，暫時未 explore 到嘅 talent 咧。 即係嗰種 talent， 我哋識條鐵咁樣。 係啦，冇錯啦。即係例如嗱，哗眾取寵。大家都覺得是貶義，但在 YouTube 裏面這個不是貶義，這個是必須的，你沒有 talent 就當然是整古做怪，古靈精怪，你才拿 hit rate 出來，正正就是反映香港人那種心態和成功的要素，即你不是一定要讀很多書，成龍年年那些害怕怕那些會考生跳樓都找成龍、黃玉郎找了很多年的了，我記得以前即現在不興那些節目有即逢親讀書不經常發一達那 些 就找幾件那些土豪出來就在說、哎、我以前打關鬥的嘛現在幾點、不教你年輕人讀書是重要 不過咧，就自己努力都緊要嘅。係 啦， 年年都係講呢啲廢話，好似阿孟子良啊，定唔知陳冠泰啊，即係好多年亞視咪有啲夜晚揸杯酒嘅節目咧， 把咩當歌係嘛？ 嗰類啦，咁咧即係年年都係有呢幾個出現啦。咁我知道啊，即係而家啲後生仔真係脆弱啊。 咪所以咧，互聯網咪令到佢哋即係自信心爆棚咯。即係越係即係核突嘅嘢咧，就越多人 hit， 越多 hit rate。 喂，咁咪就係所以我就係覺得我哋個民族冇希望嘅地方咧，呢方面就係話以前。你山寨王梗係勁啦，你喺圍村嘅，你識打個口空翻啊，你已經俾人話你係孫悟空㗎啦，即係猴王咁樣，你唔使識標筒嘅根本。喂，你識彈四個巴嘅琴咧，行雲流水咁樣咧，喂你就俾人叫你莫扎特或者貝多芬㗎啦。你知啦，以愛前住屋村啊，最多呢啲，即係將啲朋友吹去。 食嗰啲咩華夫村莫扎特啊嗰啲。 係啦，係啦，唔知咩，甚至乎咧最好笑咧。有些海外的華人咧，好崇拜香港的 DJ 咧，佢都話自己係唔知咩 Bay Area 的審美啊，我都不知點解你真係個眼光真係窄到咁樣，即係你去咗咁闊的一個海洋嗰度，哇！你仲喺度懷念審美咁樣，即係唔係話審美不好啊？即係話喂，你應該 run 你自己的 style 出嚟啊嘛！你咁多不同的聽眾喺嗰度， 不過你講培育 talent 咧，香港啊真係絕對冇希望，因為咧最近有個即係譬如你話鼓咁樣啦，即係你話哇大大個呢啲軍鼓，你話如果要練軍鼓啊，如果啲朋友要搭地鐵咁樣咧，你拿住咁樣嘅軍鼓咧， 又唔準入喎， 就肯定唔準入啦。 Snare 都準嘅， 唔係軍鼓嗰啲係好大個㗎嘛， 軍鼓好多 part 嘅，即係嗰啲大鼓， 即係 bass 嗰啲，即係兩邊打嗰啲， 你捐埋佢喺度碌就。 都不得啊，可能 啱啱夠咯。 係啦，咁但係最即係今日亦都有個新聞就係講呢個即係大提琴咧，係唔俾入地鐵嘅喎，原來。 好，啱啱大家聽過呢個咧純音樂嘅版本咧，你覺得係咩？即係其實咧，我係想特登揀呢一個音樂咧，係想聽嗰個大家聽個大提琴嗰部分嘅，因為咧佢呢一個係有一個即係好，我唔知大家聽得清唔清楚啦。總之有個大提琴嘅 line 咁嗰半聲樂咁。 咁佢就係即係其實係一個 quartet 嚟嘅，呢一個係一個即係Hardly 係我嘅作品啦。呢個係即係有一首歌叫做即係阿 K 有首歌叫活著嘅 MM Music Only 嚟嘅。我拎走曬啲人聲，我淨係即係俾啲音樂嗰部分俾大家聽嘅啫。咁而咧即係當中有即係有隊 quartet 啦，就揾咗即係四個即係香港管弦樂團嘅朋友咁樣就拉啦。咁而拉大提琴嗰位朋友咧叫 Richard Bamping， 就係俾人唔准入地鐵嗰個。 唔係，佢係走去跟進嗰、那個。係、 okay、 啊，因為咧個事件就係咧今日就話有個即係浸會嘅大學生咁樣啦，就係即係話攞住一個大提琴就入地鐵，咁跟住咧就話俾人兇啊，又即係俾佢盤啊，話要罰錢啊，成啊，唔總之咧就唔俾你入去呢、這、一個即係地鐵咁樣嘅，即係要罰2000嘅，即係如果你夾硬要入咧，就要罰2000啦咁樣。即係總之個大提琴超過係啦，超過咗4厘米咁樣，所以就唔入一集咁。 即係最上限係幾多啊？ 上限咧，佢以行李嚟計咧，就係130厘米。 哦，即係134咁樣。 係啦， 長咗少少。 係啦，咁呢一則新聞咧，就因為本來喺個 SCMP 咁報導嘅，咁樣咧就將有阿 Richard 啦，即係呢一位大提琴香港管弦樂團呢個首席嘅大提琴嘅係啦，首席大提琴啦嚇。咁佢咧就有個朋友就將呢一段新聞就即係轉咗俾佢咁樣，咁佢就走去真係打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地鐵嗰個問啦。 哦 ，OK。 咁原來咧地鐵嗰個人咧亦都即係好老實咁話俾佢聽，真係唔得嘅喎。即係我當你一個大提琴咧係一個即係行李嚟嘅啫。嚇、你總之超過咗就真係唔得嘅。 咁啊依法咁樣唔俾你入啫。 係啦，佢係依法唔俾你入嘅。咁但係係啊 Richard 咁佢自己即係其實都今日都有人 post 啦，咁即係佢即係佢個講法就係話其實英國咧都可能會有呢啲咁嘅例，但係咧人哋咧就會從寬嘅。點樣從寬咧？就係一係就唔理你，一係咧就係俾你加錢，你買多一個位啦咁樣，即係叫做即係當多一個人坐咁樣啦嚇。咁而但係即係佢就即係自己嘅親身經歷就係話佢都有搭地鐵啦，咁但係就咁耐以嚟 從來未俾人挑過機， 冇試過嘅， 即係睇人嘅啫喎。 係啦，唔知啦，但係即係總之咧，即係香港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即係有無數呢啲咁嘅近期嘅例子，就係古箏又係咁樣啦。有個學生即係因此就參加唔到比賽啦。咁啊，大提琴係咁樣啦，即係大提琴幾單添，我見到。 咁如果高佬會唔會俾人哋唔 準入？挑棍又唔得啦，即係之前啊嗰個香港代表隊阿陳咩陳偉咩啊陳偉國啊，陳國明係啦，攬住支挑棍又唔得喎。喂，大佬啊！喂，所有 如果嗰條友高過支挑棍好多嘅個比例上低啲， 人就可以嘅，係啦。佢話行李唔得，即係香港就是一個 咁 樣嘅。 嗰個唔係行李嚟嘅喎，有我就有佢嘅喎。 喂，係啦，你 我二支嚟得唔得咧？你將個嘢整到二支咁啊？ 喂，同埋諗下大提琴，你唔 make sense 啊！你呢個地鐵，即係你一個大提琴，你一個學生或者一個大提琴手啦嚇。你要佢，如果佢真係要去一個地方，佢搭的士，佢點搭啊，大佬？即係 Go Van 嘅啫，即係 或者 Uber 都要 call 架 van 喎。 Uber 都唔係嘅，款款都得㗎。 係咯，或者係 call 雞記嘅啫喎，即係你叫人咁樣，咁所以你話，唉， 我覺得呢啲嘢一定要發生嗰時，咁啊有人跟進，有人壓俾壓力，咁佢就會變嘅。即係我覺得梗係要出聲啦呢啲。咁但係如果豁免咗樂器類就得嘅話咧，咁如果啲水貨友咧揾呢啲嚟運啲亦多咁樣，即係成地鐵都係大提琴噶咯喎！你知大陸買呢啲好平嘅啫嘛， 唔係所以咧，唔係調翻轉咁講啊，即係咧有啲即係同阿 Richard 講笑嗰啲朋友咧就話咧。哎呀，咁你不如以後將個大提琴可唔可以變成一個夾咁樣啦？ 係咯，或者寫明水貨咁樣。 係啦，或者傢俬咁樣。 係啦， 因為我哋見過無數嘅相片咧，都係即係啲人運張 B B 床啊。 喂，床褥我見過。 洗衣機啊，床褥啊。 洗衣機點入閘啊？ 喂，我唔知啊。喂，真係有啲相係有洗衣機嘅，大佬。 哇，送賓都得喎，第時成個棺材隊入去。 一打開原來個大提琴， 係咯，唔係即係你揾個棺材嚟送貨好啊， 係喎， 有四個人扶靈咁樣，即係大大生意都殺得起啊嘛，正喎，一來運副棺材上去，二來就運埋啲貨上去， 係啦， 係咯， 咁但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有一啲 古詩謠嗰啲咪正咯， 係 可以抬個棺材去派傳單。 好似有啲攰咯，我覺得係。但係都係地鐵就接觸到好多嘅乘客嘅，的確係咁係有效嘅咁樣。咁啊係啦，即係而家有啲人咧就即係好似話發起一啲行動，就係即係叫所有啲即係音樂系嘅學生啊，或者係音樂人咧，都打將你啲大大件嘅樂器啊、行李咧，就全部走去測試去地鐵。 我得個88件嘅琴啫 喎。係啦，冇錯。哇！嗰啲88件嘅琴咧，你話點拖出街啊？大佬， 我個膠嘅， 係 嗰個 我都有個 調嗰啲。 我都有個膠， 正 喎 咩 嘅72件嗰啲， 咩喺背脊正喎，即係好似滄海一聲笑咁咧。 係啦，又測試下先啦。但係 幾時開始先？我都可以 join。 喂，你睇下網上而家有嘅，即係 Facebook 咧，有啲人喺度 call 緊，我估都快㗎啦，因為今日嚟嘅，即係今日呢個新聞嚟㗎嘛，咁所以係啦，我哋都可以試下。 順便可以出街睇，我唔可以出裡面跌咗個銀仔落去。即係成日都 click clock 啦，有個5毫紙，好麻煩。喂，咁即係其實 打鼓又係啦，即係頭先講話 drum battle 嗰啲啦，即係你話如果啲學軍鼓大大哥，即係 bass drum 嗰只， 通常嗰啲唔會帶埋去玩嘅嘛，通常寄存喺學校噶嘛呢啲。 唔係，有時你啲係喺街度巡遊噶嘛。 係係。即係法輪功嗰啲朋友點樣？ 係咯係咯係咯。 啊！真係呢個好嘅問題嚟喎，佢哋係有啲貨車車翻佢哋， 或者係佢哋有冇個總部咁就寄存咗喺總部。 哇！如果咧入到地鐵咧，喺裏面打幾壯觀， 哇！ 即係見到啲大陸人嗌交咧，貓巢咁樣抌兩嘢，心都嚟埋啊嘛！到佢哋，你幫佢細路仔飆曬尿， 哇！直情 大條道理喺度屙尿。你知道大陸的小孩不忍得的嘛，啲奶粉有事啊，你真唔好怪佢。 甚至乎咧，嗰啲粉唔通喂，佢吹 brass 都好勁噶嘛，我成個嗰啲 French horn 大大餅咁樣 ，tuba 啲嘛， 係啦，一大餅咁樣大落地鐵嗰度吹，哇！ 哇！壯 壯 觀 到咧，真係，真係 車長計，搬就聲，即係坐第一卡咧，好鬼嘈啊！喂，正喎，整個 parade 喺地鐵裡面， 係啦。 係咯， 咁而家咁就地鐵就唔到你唔反應啦，即係你而家係咪歧視呢啲即係文化藝術甚至乎體育添先咧咁樣？ 咁如果佢話哎呀我擔心咧走水貨嗰啲又用個大提琴盒，我就好棘手噶嘛。 係咁，但係嗰啲走水貨嗰啲唔用大提琴盒都過到嘛，冇問題啊嘛嚇。咁啊真係馬逢過去出下聲啦，反係呢啲文化同體育都有出事嘅。 係 啊，陳國明嗰啲嚇體育嗰啲出事。 不如我哋率先咧送啲大球籠盒俾水貨客。 係， 我話嗱呢個咧又可以咩，俾佢試下先。 嗯， 跟住走埋去干涉佢講啲大陸話，咁跟住講得多啦，冇用，咁大家咪覺得咯。 係，即係用 即係用個量嚟改變個質。哇！啲外國人嚟到哇，香港乜咁多人玩大提琴， 文化之都， 但係即係指教好多泥。穿曬崩，又或者著曬陳百強嗰陳百強嗰啲透明條露曬鏈嗰啲衫， 冇得 Q 啊！咁樣 嗰啲 Versace 嚟嘅， 哦 Versace 嘅， 但係可能係假嘅， 係係 好激，又 或者個大提琴罅都漏啲粉啊咁樣咧，亦都係話係重鄉嚟嘅嗰啲係 啦， 即係漏曬啲粉。 即係你唯有出奇制勝㗎咋，咁但係其實都幾難做嘅，因為其實。主要即係呢個就係變咗市民同埋地鐵公司之間嘅矛盾咯。原因就係、是、即係我聽到黃秋生反映過呢件事咧，佢話：屌，不如攞地嚟搬屋啦！你咩都準嘅話咁樣，佢咁講嘅。咁佢亦都有嘅道理嘅。 咁當然啦，所以咪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大件行李你搬貨嘅咁嗰啲，梗係啦。喂，但係你一個大提琴手拎住個大提琴，咁嗰個唔係佢嘅行李嚟。 嗱，其實咧應該咧，拎住大提琴嗰啲咧入去拉8個巴，睇下係咪真係識撳。先至俾佢過咯，即係知你係送貨啊，抑或知你係真係大咁手 ？OK 喎， 仲要揾個 tuner 睇下你有冇走音先。我 auto tune 啲麥，一跳到紅色嗰度咧，屌你係咪㗎？ 走曬音喎，唔好白嘢喎。 係咯，咁咪唔得咯，咁樣衰㗎嘛。 都係一個辦法， 但係又要請多啲人。 喂，嗱咁啱， 即係文化間部啊呢啲。 唔係，而係咧咁啊啱啦。就係咧，地鐵就請翻一啲音樂系嘅學生，就去做呢個職位啦。咁就變咗啊，可以即係一團和氣咯。請翻佢哋做呢啲測試， 咁咪實俾佢過啦，睇就知你嘅氣質啦。 咩 手嚟睇下先？ 係 啦，你知有咁長點撳啊？ 係 啊，係咯。 係咁咁點咧？ 啊咩點啊？冇啊！呢樣梗係要噶啦。 咦？咁唔係喎，係我喎。 係啊。 係喎。 係咯，佢係咁叫我播歌。 係咯。 咁 其實 你播啊嘛。 係咯。 你連住落噶嘛？呢話題。 失敗真係。 都唔失敗嘅，即係呢啲正所謂啊，自己推歌自己好處。 係。 自己冇得推啊！真係冇嘢講。 咁啊，要再播一首咧更加驚嚇嘅歌啦，就係一首二十年前嘅作品啊。 OK。 推歌唔該。社会中风，一切服从不反抗，连高官政党商界都转态，再企硬就太失败。回归开放建改革新境界，从爱国新姿态，然而爱国敬重国家总理派，再不焚烧机会派，跳舞马亦照跑先照赞，民主不必再争，就按本子一切照办，让紫荆开灿烂，繁荣富贵过度慢慢实现，哈五十年都不变。 喂，嚴肅啲，一個樂歌嚟嘅，區歌嚟嘅真係。嚴肅啲，向四十五度望。失败，回归开放建改革新境界，从爱国新姿态，人人爱国敬重国家总理派，再不焚烧机会派，齐齐跳舞马亦照跑先照赞，民主不必再争，就按本子一切照办，让紫荆开灿烂，齐齐富贵过度慢慢实现，哈五十年都不变。 大家话啦，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多谢各位。 哇！呢、這個廿年前啊，真係講緊廿年前啊，1995年。係咁啊，當時咧我就同一個朋友咧，咁就係、是、我哋自己就 book 咗個場喺上環文娛中心，咁就 book 咗個場咧，就即叫做咧，因為佢姓林嘅，我就於是咧就搞咗叫做周林創作音樂會。係咁啊，自己 book 咗個場，咁就請啲朋友去睇咁樣。我嗰陣時嗰個場咧，應該係百幾位咁樣。 係 咁於是咧就我作曲佢填詞。咁就整咗十零首歌咁樣，咁呢個就係其中一首啦。其實係當時咧，即係因為回歸之前啊嘛，九五年，1995年，咁咧就好多都係同呢個香港嘅即係個所謂即係政治環境有關嘅歌咁樣。 嗰陣時啱有臨時立法會，定係未有啊？ 未有住嘅應該，因為嗰個係九七後噶嘛嚇。 啊，唔係臨時立法會係九七前嘅。 係嘛？ 佢 run 定先喺深圳，預備第時 take over 你咁樣。 OK， 咁但係九五年我估未有啩。總之 anyway， 咁係啦，於是就整咗一個咁嘅音樂會啦。 而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即係預計咧，即係1997年回歸啊嘛，就已經整定一首區歌嘅。 係，我以為你係嗰只區歌添， 梗唔 係 啦。 哇！一兩推區歌你都播唔埋啩？ 梗唔係啦，呢首就係20年前嘅創作嘅作品，叫做區歌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得意嘅，我哋1997年咧7月1日咧。6月30日其實我哋再搞咗一次嘅，咁就嗰個叫做周林回歸音樂會，咁當時咧亦都整咗一首區歌嘅另外一個版本嘅，咁所以呢個咧係即係1995年嘅版本， 即係嗰只前嘅版本。 係啦，嗰個1997嘅版本咧，可能睇下有機會下次再播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歌詞咧都係比較即係玩下嘅，其實係即係歌就係我嘅作品啦，詞咧就係嗰位姓林嘅朋友阿林生啊，費事啊開佢名住啦嚇，即係如果我未問過佢。 一種植物嚟嘅，咁你唔好講啦。 係啦，咁於是咧，咁就呢首歌嗰個大致上咧都係比較玩多啲嘅，即係話唔再焚燒基本法，所有嘢係講反壞。 嗰陣時唔知道死字點寫 嘅。係啊，就唔知道，即係嗰陣時咧，其實1997年即係1997嗰個版本咧係比較即係啱啲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全部講反話咧，亦都即係預計到咧，即係高官政黨商界都轉態，再企硬就太失敗啦咁樣。其實咧，呢個20年前已經講咗啦。 而家唔止太失敗㗎啦。 係啦，而家又係太撚失敗啊！ 有殺身之禍。 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時阿金英咧咪話咧，即係香港國歌唔啱啦，我哋應該有翻一首自己嘅區歌。咁我就而家咧就趁呢個機會啦喺度拗路啊！ 你歌詞太複雜啦。 係，咁再填過啦。即係我都 即係好難嗱。其實你攞其中一段可能 OK 嘅。 係， 因為我見到哇，轉幾次 key 啊，大佬。 唔係呢個係 melody 嘅問題。係 melody 都太複雜啦。而家諗翻咧，即係因為轉咗 key 嘅。即係嗰種 marching 嘅，即係嗰種咁嘅 anthem 嘅 style 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因為轉咗 key 啦。嗰陣時咧笑不更事啊，即係講緊20年前嘅，即係我都未開始入行，未有耐入行，係梗係咧 識幾多曬幾多， 係啦手痕噶嘛，係咪？即係你打鼓都係咁樣啦，係咪？即係哇係咁打到好花咁樣， 打到嗰個友唱唔到為止， 係啦，挫佢個甩曬為止咁樣噶嘛。係啦，我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又係即係走去啊，硬係覺得要轉 key 先得嘅咁樣，於是就轉咗2次 key 咁樣。我覺得好似好容易咁樣，可能即係人哋跟落去唱，可能有啲難度都唔定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點解即係要播翻呢首歌咧？就係話，因為成日都話我哋香港啊冇呢個去殖化啊嘛。咁我覺得呢首歌咧就應該係真係成為香港區歌。 香港人真係好懶嘅，即係咧其實咧又講翻轉頭咧，我第一次唔知你叫我去講一個講音波炮咁啊，落去金咩民主教室嗰度。 係金鐘。 係之前有個講者咧，起勢嗌人哋支持本地音樂咧，原創咧仲係講唱緊20年前嘅原創音樂。 係 呢20年內嗰啲佢完全唔識嘅喎，仲係唱緊今天我。即係喂大佬啊，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歌噶嘛，即係呢啲有啲人作你又唔留意，嗰啲歌唔流行你又唔識咁樣，喂冇計㗎，所以咧金英咁講。咁佢道理， 但我就堅決反對，即係以呢個今天我做呢個香港嘅， 梗係我都反對啦，當然 堅決反對，因為真係唔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應該咧， 你咪攞啲萬能 key 嚟噶嘛，有一日調翻轉頭，攞敵人嘅手上，又唱翻今天我，大佬 絕對可以㗎，參景都得㗎。 梁振英連任都可以唱今天我， 係啊，喂啱曬佢添啦，原諒我這不羈，一生放縱愛自由，完全係佢嘅寫照啦。 我自由幾自由都得，我中意點就點。 我中意係人都挑戰佢嘅，挑人佢嘅，呢啲咪就係海闊天空 咯，咪就係話呢啲萬能 key 唔得嘅地方， 自由自我咯，永遠高唱我歌，呢啲仲唔係梁振英？ 你真係春袋都漏氣啊，激到，係咪先？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話叫啲人唔好唱啲，佢唔明嘅道理喺邊。即係萬能 key 唔係唔好，人人都識上口，但係問題。佢真係有個攞喺敵人手上一個武器，即係嗰啲點解美國嗰啲咁多間即係間諜去偷人啲武器，蘇聯嗰啲就係咁解啫嘛。佢一個好強嘅武器，但係攞喺佢手一樣用得，一樣撳個掣。 係 咁解咯。 所以真係要有啲，所以咧，如果你話學呢個金英嘅講法咧，即係如果真係要整一首香港嘅區歌咧，我覺得應該有一個 快推薦啦。 即係啦，呢一個可能係啦，但係應該有啲即係一個新嘅創作過程咯，我覺得。 其實咧，嗰個年紀嗰啲朋友咧，都諗去貢獻國家，都好多人都有呢個諗法。作一首歌係代表香港嘅，我都有其實。 係。 但係純音樂嚟嘅，即係嗰陣時 攞出嚟啦。 應該 DAT 嗰度啊，揾得翻咗。 DAT 啊， 我以前啊用 DAT 啊 keep 好大。 我都係。係 咯。 其實 DAT 幾好㗎，係啊，好聲。 喂，但係食打就揦嘢啦，救唔翻。好大鑊，係 咪啊？ 係啊，所以 digital file 比較安全啲咯。 哦 ，OK， 係。咁但係啦，即係點解？即係都係講翻嗰句啦，即係我覺得 即係成日話呢個香港啊冇呢個去殖化，我覺得其實唔係嘅，香港點會冇去殖化啫？應該話有咩需要去殖化咧？其實香港係。其實是由英籍變咗中籍啫，即係中籍化嚟嘅，中籍化或者 唔係去籍化咧，就只不過係九七前可以咁樣講，就落到腳嘅。譬如啊，曾文成兩兄弟咧，佢都痛恨殖民地，佢哋大條道理要去籍嘅。咁但係我哋賴過曬嘢咯，大佬，你仲叫我去籍？你唔係啩？ 係咯，咪最慘咪其實 你諗下，一個乞衣沖完涼之後屙屙肚痛，我係咪好後悔沖咗涼先？你都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真的 okay,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仲要個個禮拜，個個禮拜嚟講喎， 係喎， 係喎，即係啊！之前啊，張 即係呢個鬼國嚟嘅，根本就係 鬼國， 即係所以點叫啲人認自己係中國人啦？ 點樣民心回歸啊？ 即係嗱，你見到嗰啲八九年嘅時候打你棚牙嗰班 friend 咧， 係 你而家見到佢轉態好難睇啊！ 嗯， 但係我反而咧覺得咧，嗰啲以前以為即係譬如何喜華嗰類咧，你轉態，我覺得係華麗嘅， 嗯， 即係你即係代表你有勇氣，代表你有 轉身， 代表你有常識，同埋有人性 嘅，嗯， 即係我就歡迎有啲人轉態嗱，譬如劉夢紅咁樣，好多人都唔信佢，仲覺得佢係鬼嚟嘅， 係， 但我覺得佢有所謂而家， 係， 以前邊有咁多網台俾你上， 係， 以前我有上埋光明頂嘅， 係係， 喂，佢講啲嘢其實。除了講港獨嗰啲錯之外咧，我覺得多數嘢都講得啱嘅。 佢先係國情專家嚟 嘅，係啊，冇錯， 專家之最 嘅。因為佢以前喺嗰度揾食噶嘛，大佬。 係係咯，即係而家佢係即係完全係好瞭解佢裏邊嘅運作 啊，冇錯 咁樣，連幾多上幾多級樓梯上去呢個天安門城樓都知嘅。 呢啲啊扮曬而家係啫，知道嚟做乜啫？呢啲fans 嚟啫嘛，等於係。 咁佢真係一個 fans 嚟嘅曾經啊。 即係呢方面就真係秒啊！因為代表乜啫？懶有嘢咁樣，你農民就農民啦，搞咁多整色整水，真係不知所謂啊！真 係。唉，咁所以咧，但係都係啦，都係嗰句，即係香港咧，應該要有翻一啲嘅，即係佢話。哇！呢、這個本土意識太強啦，強過呢、這、一個即係陳佐義講，即係強過呢一個國家嘅即係嘅意識咁樣。 係， 我覺得真係都刺激。 咁有乜問題咧？係咪犯法先？ 佢話咁樣唔夠即係佢覺得要有呢個國家嘅意識咧，先高尚啊！呢、這個情況。 咁唔高尚得乜先？ 係啊， 我揀唔高尚你吹啊！ 我哋先難達達啊！ 即係你哋啲農民話自己高尚，咪頂籠。你去聽下成吉思汗翻版嗰啲碟咧，即係嗰啲口水歌係咪先？即係你啲農民嘅所謂高尚，你即係你話我係高尚，我都唔開心啊！ 咁係啦，我爛達達聽 stand up 你好過。 咪係咯，我爛達達我仲可以聽 classical 添。 係啊，推鼓添喎。 係咯，講住粗口咁樣聽 Duran Duran 又得。 係咯， 係咯，幾開心！我做咩要好似你咁高尚？ 係咯，講住粗口聽 Mala 吹啊！ 當然 quote 住高尚啦，不知所謂啦，即係笑料啦，又唔照下鏡。我共產黨真係爭塊鏡。 嗯、 所以咧，逢欣出席嗰啲咩酒會，帶塊鏡俾佢，即係我哋示威帶塊鏡，唔該你照一下啦。 係， 妖你咁點啊點我哋啊？點生即係指手畫腳仲喺度。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估佢哋唔係唔知道，即係冇塊鏡唔知嘅，而係見到佢都唔相信或者係即係否認啫。 係， 或者見甚至乎見到塊鏡核突樣都覺得自己係靚仔咁。 唔係又或者佢哋長期係咁咧，啲視覺都有啲問題。 嗯， 佢 judge 唔到鏡嗰個係自己，即係啲貓狗咧見到塊鏡照打啊嘛。 係， 佢打魚又係噶嘛。 係係。 佢啲頭腦簡單啲同埋低等啲咧。咁冇辦法㗎啦，呢啲真係。 咁冇辦法啦，真係，唉，咦，咁啊，時間好似差唔多啦。 又夠啦咩？ 差唔多啦。 哦 ，OK， 好啦。 咁啊，下個禮拜，咦嗱，下個禮拜係咪會改時間咧？ 下個禮拜已經變咗禮拜五啦。 係啦，咁係啦，同各位聽眾講聲，下個禮拜咧，我哋係會褪一晚嘅。 但下個禮拜恐怕我唔喺度。 我頂。 下禮拜唔係幾號啊？ 下個禮拜唔係幾號啊？ 二號啊？ 二號啊？唔 係， 二號喺度係嘛？ 二號喺度喎，我一號先唔喺度啫。 哦，你去十一國慶酒會啊？ 哦，唔係啊，我就係離開呢個鬼國啊，要。 哦， 係咯。 O K， 咁係啦，下個禮拜咧就會係10月2日晚，即係以後啊，逢下個禮拜開始。 係啦。 因為有新節目嘅咩啦， 調動啦， 調動啦，咁所以咧就又會禮拜五晚㗎。 所以禮拜四嘅推歌，今日 今個係最後一集啦。 冇錯 啦。咁下星期咧，我都唔介意你星期四嚟翻呢度城寨嘅。 係啦，咁下星期四會變咗係咩節目咧？ 星期四啊，又記得咧？時間表又唔見咗添。星期四咧，應該係舊市好啲。 舊市其實好啲。 係咯，喂，正啊！晏晝咧 講埋啦， 真係要 overrun 啊！晏晝咧就出席咗一個舊市好啲嘅 meeting。 係。 咁咧，哇！我聽完佢哋嗰個 brainstorming 咧，都非常精彩，內容真係超級豐富。 係係。 豐富到咧，真係你真係唔使聽嗰啲。嗰啲咩噶啦，即係隔離台嗰啲。 任何其他網台都唔使聽啦。 唔係，即係關於講啲舊嘢啊。因為嗱，你諗下個元素真係屈機。Eddie Sir， 佢係做公務員嘅大佬。你諗下講廣英嗰啲嘢，同埋第一集咧，我邀請咗阿細良，就講翻喺政府裏面，因為下個話題講廣英政府啊嘛。哇！你係咪一定要聽先？ 哇！簡直係呢個即係機密嘅解密啊！ 直頭唔止解密啊！簡直係咧，即係如果。即係老嘢就聽翻就哇，香港人嗰陣時點解咁咧？ 係 有理由嘅。哇，後生仔咁你咪恨下咯。 係。 而家冇噶啦啲嘢。係啦。咁我因為聽 Eddie Sir 講咧，佢又並唔係認為一定係好啲嘅，可能衰啲都得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啲咩咁樣有個問號嘅好啲。 係。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嗱，我哋個台咧就最好就冇咩人。會你專登去崇拜佢嗰個人講嘢一定啱，第二個人講啲 冇大台 啊嘛。係啦，咁變咗咧，我哋有唔同嘅睇法嘅人坐埋一齊，亦都不失嗰個和氣嘅。 係，亦都不失霸氣。 絕對係啦，呢個就咁㗎啦。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咧，誠意推介。 好啦，咁幾多點話？ 十九點半至十一點。 九點半至十一點，好啦，即係下個禮拜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咧，就會係舊時好啲嘅新節目。係 啦，咁推歌咧， 推歌咧就會變咗係禮拜五嘅 朝九八至十。 八至十。 八點半至十點半， 十點半咦係喎， 係喎， 點解嘅？ 因為要就之前嗰個咯。 哦，好似係，好似係， 直頭 係 啦。 開完會即係完全咧失咗憶咁樣。 係 啦，係下個禮拜五啊，盧漢女哥八點半到十點半。 冇錯，到時見。 好，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區難唔到我嘅，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